刊嘅漫画师同编辑。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亦有骤雨。超强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强台风。上昼十点，美沙克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东海和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65点，跌219点，成交金额476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1点，升2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药明生物191.9，跌6.4；小米集团25.3，跌3毫；腾讯控股546蚊，升7蚊；中国飞鹤15.2，跌6.4；阿里巴巴287.8，升5蚊。美团点评270.6，升6蚊；吉利汽车17.32，升2.2；友邦保险79.15，跌1.25；建设银行5.38，跌0.1。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367，瑞士法郎8.505，澳元5.693，加元5.928，新西兰元5.246，欧元系9.2226。每百元对港元7.3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8点，升70点。港金现价报18,18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85美元，卖出1,96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啦，去上环方向左转翻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繁忙，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支路就挤塞，龙尾在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华英中学啱啱中六毕业的钟文心 Vicky， 选修了视觉艺术科。在2020年，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全港中学生绘画比赛，作品就叫做《少女的嫁者》，多得老师的指导，好幸运地拿到冠军。今天很开心可以在学界超声道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创作过程和经历。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 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胡杨砍刀，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是 Home Office 的桂花田和直播室的汪耀祖。 早晨曾志豪，汪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show的听众，星期三的朝早，早晨。 是啦，咁啊，嗱，咁啊，天气唔错噶。 系啊，系啊。 反映出心情噶，不如你报一报天气先。 你个心情如何啊？ 你报完天气咪知咯。 好啊，三十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系76%啊，而酷热天气警告是已经生效噶啦吓。 冇错。嗱，心情系几好嘅， 因为 点解咧？冇即系开学啦，咁、我哋知道就嚟又可以即系佢哋又复课啦。 7月14日又过咗啦， 系咪？14日未过晒噶， 系今日啦， 系咩？ 都系先系正日噶，叫做。 同埋阿田嗰个百无禁忌话斋成个月咁啊，边咁快过咗啫？佢而家啱啱开出嚟玩， 好啊好啊， 系啦、 啊。 不过之前都有7月14日嘅笑话噶啦，佢话今年应该好少好兄弟上嚟 嘅。点解嘅？ 因为佢哋 限聚令啊， 系啦，唔系佢哋出关又要14日，翻到又要14日。 好一个月啦， 我得两日可以喺度玩啫，我唔想嚟啦。 你肯定佢哋有限聚令？ 系啦，啊系啦，嗱， 你肯定佢哋冇封关，可能人哋下边封咗关咧，你唔知啫嘛。 咪就系佢出嚟， 唔俾上，唔俾上，唔俾落啊！ 所以咪都系少人，都系少人噶，系咪先？嗱，咁但系琴日咧，我觉得有张相咧，就真系见到咧，嗱。嗰啲地方就應該要保持 social distance。 點解咧？ 係啦，咁你 就任何地方，如果係即係人多嘅地方，都要保持社交距離啦。 同埋咧，有呢、這、一個大批啊愛國愛黨嘅建制派議員咧，就一齊出嚟呼籲市民支持呢一個普及檢查社區計劃啦。咁啊， 啱嘅都要去即係講緊全民啊嘛。咁啊，梗係出嚟。 阿田，你放心，唔使咁快講嘅。 咩啊？我哋佢啱出嚟支持。 你唔使咁快話佢啱嘅，我哋都冇話佢錯，但係冷靜啲。系啦，咁然后咧，佢就出嚟大合照啦，因为佢都要话俾各位市民听，我哋要支持噶嘛。 系 系啦，啱啊。 咁我哋就发现咧，嗱喺影相嗰方面咧，似乎佢哋需要一点专业嘅指导啦。即系我哋呢度在座有三位， 唔系影相排位，即系讲紧咧影大合照嘅时候，其实原来都有好多礼仪啊， 冇错， 好多唔同嘅小技巧， 啊、 我哋应该要喺小确幸度攞出嚟。 系啦， 我哋嗰个直播室里面最多得两个人影唔到大合照， 影唔到，唔系我哋啱啱好两个人就自己影相嘅啫。 但系我想话因为我想话咧，我哋嘅限聚令咧，即系限得好高度戒备嘅，真系。 系啊， 但系佢高度戒备呢个地方佢冇戒备喎。 咁平时影大合照，个个戴晒口罩。嘅话，咁我又觉得情有可原，好 咩啊？你而家连新娘影相都惊啊！佢哋影婚纱相咧，都话唔可以咁样。 咁佢哋唔惊啊？系咪新娘惊咋？ 唔系啊， 系唔俾啊？ 系唔俾啊？ 系两个人、啊。 嗰阵时啲人话，点解摄影婚纱摄影喊晒口咧？就系话，喂，新郎新娘两个啦，摄影师三个， 加咗一个就三个人。 咁打灯啊，嗰啲咁全部其实已经过晒限聚令啦。但系呢啲大合照咧。仲要系点样啊？面贴面，膊头垫膊头嘅， 系， 所以我又唔明嘅。不过唔紧要啦，佢哋出嚟系呼吁大家同心抗疫咧。 系重要嘅，重要嘅，要做到呢个宣传嘅效用啊！希望大家咧即系普及检测，大家如果即系想参加就参加啦。 但系我就觉得，如果你要系即系表达一个同心嘅话咧，就真系要表现到同心出嚟。 系， 唔系佢冇谂我有出错嘅，你明唔明啊？ 冇错啦， 我觉得当时。 事，佢系冇谂过有啲咁嘅一仗。 我谂冇人谂过咧，最后会喺呢个地方度咧就出事嘅。 我想首先赞一赞咧呢一位嘅记者朋友，因为咧其实有应该有都有即系十几位嘅朋友啦，就有啲就企喺度前后排嘅，有啲就前排咧就踎低咗，后排咧就企喺度一齐影一张大合照嘅。 系啦， 嗰个摄影师又咁犀利，将个 focus 咧就框框框框框 zoom 咗去边啊 ，zoom 咗嗰几位议员身上面度，因为佢哋咧好少可噶。其实有咁多记者朋友影住咧，佢哋嘅真性情咧依然展露出嚟，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啊！有喐手添啊，因为 冇错啦。咁我哋首先咧就见到镜头咧，就系有一位都着住哇好靓个花裙嘅、哦，红白两只色嘅，即系呢一个花纹嘅裙子。咁啊，最都扎扎扎地噶。咁然后佢 自己扎扎地吓， 佢自己话自己扎扎地啊， 系啊，讲清楚。 系啦，咁佢就话咧，佢就坐到去企到去嗰个位度嘅时候咧，嗱。佢又企得即係較前少少，係啦。咁當時咧，佢一企喺度咧，就話佢旁邊咧就有啲佢哋啲好夥伴啊，啲好姊妹咧，係啦，就用咗唔同嘅方法就叫佢踎啊，有啲就話 sit 啊，係啦。咁佢我唔踎， 佢企咗喺嗰個位置嗰度咧，就啱啱好係你當係前排踎低同後排企喺度嘅中間位夾住咗，咁變咗咧前面唔會遮到佢咧，咪前面踎低咗嘛。但佢嘅嗰個位置咧就會遮住咗佢隔離附近或者後面嘅朋友，呢張相就唔靚仔啦。咁係 啦，咁所以咧就有人叫佢踎啊，咁佢就我唔踎， 有講名添㗎。 係啊，我哋最後先開估佢啦。咁有啲就叫佢 sit 啊，咁我唔 sit 啊，咁樣 咩都講咗。 係啦，咁最尾咧直情係有人就話：喂，你而家係咪咁啊？是不是就要这样企啊你是啦咁然后呢。 那位男士隔离那位男士。 是啦咁那位男士呢甚至乎呢出手呢就嗱真係估佢唔到。出手。 估唔到啊呢、這个。 是啦呢、這个男士呢竟然出手拉扯呢一位女议员嘅手臂啊。真係争啲导致佢失足喎、啊。各位佢呢个拉呢唔係嗰啲拉下三角啊唔係嗰啲即係挨挨蹦蹦啊。如果用足球嘅术语佢唔係嗰啲喺禁区里面呢轻轻掹你三角嘅插水。佢直情可能喺中场圈附近呢就已经呢难粗野。粗野拦截直情已经想将你成个棒咁样就拉低咗因为佢真係失咗重 心。我会简单啲我唔会用足球比赛嚟做例子我会。 沙发枪。 都唔系啊即係有啲如果我要配一个音即係配一句做一句即係 VO 咁样啦。去拉嗰下咧，应该系行开啦你，我觉得系呢四只字咯， 肯定系行开， 系啊， 定系让开啫，可能只系 让开唔会系呢个力咯，我都系行开啦， 好啦，所以就好大件事啦，因为佢直接哎呀咁样，佢真系 真系争啲 成个扑低啊，跟住 又未到成个扑低， 系一只啫， 然后两个咧就喺度即系互相喺度望，有冇搞错？咪佢拉我出住，好彩有 天使一般化身嘅另外一位女议员就走咗出嚟咧，即系轻轻地就摄咗嗰个位，就令到呢位女议员系啦，令到女议员咧就去。咗即系俾人拉扯嗰个咧，就去咗中间嘅位置，而劝交嘅呢一位朋友咧，就踎低咗，俾咗个靓位大家，咁大家就开开心心影呢一张大合照。 好啦，咁我哋有咩可以总结呢嗱，我哋今日就 系 要学习下，究竟影相啦、着衫啦、企位啦，嗰、那个重要性。首先我哋访问一下咧，我哋电话旁边呢位女士咧、你会点样评？ 咁大份 系啦，你会点样评价咧？呢一位议员咧，佢有个理由过你听下咯，佢系咁讲噶。咁啊，女士着裙啊嘛， 点踎啊？ 点可以踎嘅啫？我啊，点可以俾人 order 踎低噶？我都未见过，我喺大学喺专业队冇俾人咁样叫踎低过噶。我本身因为晏昼要开个视像会议，我又知道你哋会呼吁大家检测，我咪嚟撑场咯。咁我着到条裙，佢讲到明。咁窄噶嘛？你点会叫一个女士着裙嘅女士踎低咧？我唔明啊！ 嗱，呢一阵子我真系企喺佢嗰边嘅， 我都觉得系， 因为佢嗰条裙系，因为佢嗰度系成套成套嗰啲 套装系啦， 咁都其实几优雅嘅。咁但系问题系佢嗰条裙真系咧去到嘅吸膝即系膝头哥个位置系踎唔到嘅，呢个系事实。不过叫佢踎嗰个朋友咧，就真系，其实你见到人哋嗰条短裙，其实你可唔可以叫佢褪后咧？ 又未到短裙嘅及膝嘅， 及膝嘅。 总之是不可以踎低啊！踎嘅时候其实 可不可以不要令我去讨论佢是短裙啦、 啊？好啊好 ，OK。 我讲事实噶咋，我冇幻想噶喺呢件事上面。 因为我想从一个专业嘅角度嚟， 边方面嘅专业角度先？你讲清楚、啊。 唔系就系佢哋全部都系专业人士嚟噶嘛？ 系，但我意思系话咧，咁佢影相可能唔专业嘅啦。 系啦， 即系因为佢嗰条裙真系某程度上面咧系真系唔方便 踎嘅， 所以佢唔愿意。不过佢唔愿意咧，但系佢又冇话用一啲叫做温和啲嘅态度啊，不如咁样有冇人可以让个位或者自己企翻侧边啲啊？咁样系啦，咁即系如果大家有啲和谐嘅沟通咧，咁可能就唔会有呢个咁嘅争执啦。咁同埋我觉得侧边啲 男士其實都喺嗰咁佢條裙邊又揾個自己去踎啦，前啲踎啦，但佢又冇喎。 點解要我踎啊？ 唔 係 就係、是、 我男士，我年紀大，我膝頭哥彎唔到喎。 我就用 真喎，裏邊好多人嘅年紀都有分一把喎。 我用我做 MC 嘅角度去出發 啦。 大合咧成日都要影嘅，其實影大合點樣砌到嗰一張？我叫佢大合字，我叫大合啦。 我先都諗咗神雕大俠 咁樣，咁樣冇一個招字都好難講咩？ 係咯， 要排一個大合咧係難度好高嘅，因為咧好多時候大家都好禮讓啦，中間位有陣時就誒、哎、你去你去，哎呀我唔得嘅，前面擺幾張凳嗰啲咧，跟住就會誒邊度我坐啊，你坐你坐你坐咁樣咧，一世都影唔到張相。 係啊係啊， 最火就係呢一啲嘅。 啱啱啊！ 咁通常如果咧誒，譬如你當一家人嘅大合照，咁你一定會譬如你揸住個麥嘅時候就會叫咗喂後生嗰啲嚟控埋啲，我哋幫幫手啊，快少少啊，就叫後生嗰啲就排咗啦。但你睇到呢張相嘅時候，後生又冇乜喎，係咪先？ 你亂講，總有啲嘅。 有啲年輕啲嘅，佢總有。 有啊， 踎咗啦， 我見到阿容海恩都已經踎低咗啦。係 啦，同埋又或者另外誒 B 女咧，即係如果後生都唔夠排啦。男士可唔可以帮帮手啊？其实通常就好少叫女士跪低或者要踎低，因为可能佢哋嘅衣着又好啦，佢哋即系你会都 gentleman 啊嘛，通常起码都会做咗呢一样嘢嘅。 嗱，我见到前排咧，佢哋呢张相前排十二个人咧，系真系得阿容海欣咧系踎咗，因为可能佢嗰日着裤啊，咁所以其他都系男士嚟嘅。 同埋佢喺嗰班朋友里面，即系属于后辈啊嘛，咁尊重前辈，冇理由。 唔系佢高啊，其实简单啲。阿祖应该好了解嘅，佢实在太高啦。佢企喺度， 阿祖唔了解。 佢企喺度又得，我跪喺度都得，我瞓喺度都得，我都唔阻住任何人。 所以嗱，其实我哋如果用呢一个角度咧，系咪又系一种叫做谈话艺术咧？好似你话斋，我哋叫啲人踎咧，通常梗系用嗰几个法宝噶啦。喂，后生嘅踎前面，有活力嘅踎前面，跟住大家好踊跃噶。嗰阵时就算我哋电台大合照咧，我哋明明有好多管理层咧，都资历好丰富噶啦嘛。 但系例如咧，我想你开名啊。 例如有譬如我哋有蔡建文主任啦，系啦呢啲咁样咧。咁但系咧，照当摄影师咧，佢一话话。喂，帮帮手啦！喂，搵啲后生嘅踎前面，哇， 抢住 几多嗰啲 Auntie 即系话，哎呀，梗系我嚟啦！呢、這个唔系我踎系嘛咁样。嗱，你好似如果琴日咁样，你做咩要粗声粗气喝佢啫？ 嗱，我又觉得唔系粗声粗气， 你 应该话 美丽嘅，又 有讲到个美字噶啦，其实都不 过个名有个美字。嗱， 美丽嘅， 认真啲去睇嗰条片嘅话咧，我唔觉得叫佢踎啊，叫佢 sit 咧，呢一个系嗱，你就咁听啊吓。 佢唔中意人哋当事人， 当事人， 我哋点能够呢、這个叫咩？潜住咗当事人嗰种感觉嘅咧，人哋讲到明。 你哋成日讲嘢，我都唔中意噶啦。你有冇理过我感受啊？咁样，你突然之间咁理自己嘅感受。 所以我哋事后有检讨噶， 即系喺边啊？出翻个检讨报告俾我。 下次会用第二个方法令到你难受咯。 嗱，即系 sit 呢个字咧，好多 尴尬系咪啊？ 就可以叫只狗仔 sit 先，又会叫 sit， 同埋你影相唔系 sit， 咁咪坐喺度噶。 我又要强调多一次啦，我未试过俾人咁样叫我踎低噶。 又真系 嗱，系有啲尴尬嘅咁，即系呢啲字眼有啲尴尬。但系如果你睇清楚嗰个画面咧，另外叫佢 sit 同埋叫佢踎嗰个演员咧， 佢 friend 嚟嘅， 其实系 friend 嚟嘅， 佢都唔中意。 因为开头系都系讲叫佢个名阿志豪，志豪踎啊，志豪踎系 我唔中意噶。 即系想影到嗰张相嘅啫，到就算佢讲完叫佢 sit 之后咧，你睇得出跟住嗰个议员系笑噶， 系啊， 佢自己笑嘅，即系好似 你觉得佢笑系咩笑先？ 朋友之间嘅 我 阅读 好第二个 message， 你阅读到啲咩？你讲出嚟啊！ 我笑咁咪就系话哇， 咁你讲出， 你讲啊， 冇啊，你咁都唔踎啫嘛，系咯，同埋佢自己讲咗句，佢话你叫我着裙踎低好 risky 啊， 好 risky， 佢用咗呢一个字眼啊，佢话。第一行去踎低系好 risky 噶，点会叫一个着裙嘅女士？ 咁又系，如果着裙嘅你仲要踎低嘅话，真系又危机大咗 噶。咁然后 唔得咯， 然后我哋要讨论嘅就系咧，咁隔篱嗰个男士使唔使用激动咧将佢拉开 咧？唔系啊，因为咧我头先咧再细看一次嘅，因为咧唔肯即系喺前排踎嗰个议员咧，佢有少少咧，就係拉即係左撞嗰、那個 有身體接觸先嘅， 嗰啲叫做係咪咩？涉石人咧，大家手踭對手踭咁樣。 係啦，咁有少少啲位嘅。 嗰啲咧算港姐嗰啲咧，以前八十年代成日都係咧，佢要批踭我啊！係 啊係啊係啊，即係互相鬆踭咁樣。唔係，所以我覺得唯一爭一樣啫，其實佢哋好齊心噶啦，佢哋個人又好喎。即係淨係揸一樣咧，就係當初冇咗一個指揮，喺前面就做頭先我哋嗰啲動作啊。如果有人出嚟指揮掌控大局嘅， 分門別類咁樣嘅，喂，靚女企前面，哇，全部湧曬出嚟，係咪先？嗱，後生又企前面， 冇㗎，你咁樣講都冇人，你話靚女又冇人，哎呀，我唔靚，你靚啲，你靚啲， 係啊，係啦，唔係，直情如果嗱，我調翻轉，我同佢講，我話，哎呀，你前面啦，你唔係唔企前面，你好重要啊。 咁 要俾人見到啊，要影 咁樣，跟住就話， 係啦，踎喺前面就最重要啊 ，center 位啊。 其實我自己， 咁咪咁樣， 我要影呢啲大合照嘅時候咧，我通常都揀側邊企嘅，即係成日覺得自己咧，又唔係咩重要人物，企側邊有得影咪算咯。嗱，你自己又唔會 keep 翻嗰張相，其實你又唔會去揾翻嗰張相嚟。 我講到明啦， 我講到明， 人哋呢啲唔同噶，呢張相好重要噶， 呢張相好重要，呢張相要放大，跟住可能話俾其他嘅市民聽，即係咁樣去放大。 不過阿祖講得啱啊，譬如咧，我哋企側邊咧，你知有個最大好處係咩 啊？走得快， 你一企側邊。啲主辦單位反而唔好意思就啊，志豪唔好唔好企過嚟，企過嚟，企過嚟，哇！到時你就可以半推半就，哎呀唔好啦，唔好啦，你就越企越前，越企越前。 其實都係影張合照啫，即係搞到都咁大單新聞嘅喎。 相好緊要㗎，係 咪啊？ 呢啲叫做咩啊？做咗要俾人望到啊嘛，真 係。咁我諗而家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啦。 咪就係佢哋真係好有心嘅，所以我哋唯有勸大家下次影相唔好太過堅持啦 ，stand up 可以唱嘅啫。伸出双手，放入地，跳跳跳跳，顶开一切。摇摆的吉他似兴奋剂 ，You gotta stand up，stand up。快乐节拍垫着底，我要与你跳出天际。身体必须用力摇，有了节拍胜于一切。有哥哥张国荣的 stand up 啊，咁咧琴日呢个全民检测咧，亦都好多人就排队啦，亦都登记咗啦。咁啊，听讲话咧，最快咧首批有结果咧，可能系今日咧晏啲时间已经有机会知道噶啦。 又真系几快， 系啊，咁都系好事嚟噶，大家可以快啲知道。咁但我今朝咧我就听到咧，即系阿许树昌医生咧，佢喺即系唔同嘅平台度做访问嘅时候咧，佢话咧就收到有一个听众嘅问题，我觉得好值得咧摆出嚟同大家倾嘅，因为真系真系你估唔到。会有呢一种嘅需求咧，可能会喺全民检测里边咧造成一个困扰嘅。 咩啊？讲嚟听下啦。 冇嘢噶，我见好多人都话 OK 啊。 系啦，嗱，你同我大家三个都冇嘢，但系有某啲人士咧，原来咧佢话如果佢要做呢个全民检测咧，佢可能会有啲尴尬。 咩啊？ 可能要讲多两句俾嗰个医生听先得，就系点样咧？佢就走埋去，医生， 一間料嗰陣時候，可唔可以唔好咁大力啊？咁樣 做咩？ 咁個個都想唔好咁大力噶啦，但係擔心嗰下痛啊嘛，咁都還有少少痛楚嘅。 唔係淨係痛，我忍得痛，不過我係驚咧就你會撩爛咗我鼻啊！ 即哦，整容人士啊！ 冇错啦， 乜、哎、假鼻假到入去入边嘅咩？佢都怼到咁深咯，我以为即系呢啲门面嘢嚟嘅啫，我以为呢啲系 都唔得咩？喂，佢真系入一两 cm 啫嘛，唔系 嗱，系嘅，佢而家有两个噶嘛，一个就系鼻咽息子啦，一个咧就话系即系佢里边，如果有一种系撩得深嘅咧，就 系 去到十厘米。香港系 佢哋都系做 一两厘米 嘅 啫，有啲就撩得深嘅，即系好似深咁样。咁我听到啊，佢医生咧，佢就话吓。整容個，因為有個市民問佢話咧， 我鼻假噶， 如果係整個容嗰啲啊，特別整個鼻嗰啲咧，佢話做呢個檢查咧，有冇嘢特別要注意嘅？跟住阿醫生都呆咗，佢話嚇， 又真係冇醫學嘅報告咧，即係支持呢一個嘅諗法。 佢話整容我唔係好熟，不過唯有咁講啦。嗱，如果兩 cm 嗰啲咧，佢估應該問題不大嘅。如果要做深入嗰啲咧。佢話可能就會有啲麻煩，咁跟住 整都係整外面嘅啫嘛，你唔會將你入邊鼻嗰個位置移咗噶。 但 係 你，但係你知唔知佢嘅建議係咩？佢話咁啊，如果你穩陣啲嘅，你整之前，即係你嘅檢測之前啊， 去 check 先。 唔係，你咪同個採樣人員講聲，我整個容咯。 嚇！我呢个私隐嚟嘅喎， 哦咁你自己， 但你对住医护人员冇乜私隐嘅喎， 啊、你 信任佢， 你有胃溃疡，你都同佢讲噶啦，唔系我真冇谂过咧，原来可能会有一个小尴尬咧，即系有整容嘅朋友，佢话原来可能你要多份留心，佢冇话真系会令到你出事，不过、哎、如果你稳阵啲嘅，诶、哎、我整过，可唔可以撩得小心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第二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截至今朝八点，一共有716000名市民登记参与，有82个检测中心预约额满，而寻日一共有126000人接受采样。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截至今朝八点，有101宗涉及个人资料被他人用作登记的个案。经了解后，有52宗怀疑涉及盗用他人个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处理。他说没有乱填资料登记的个案数字，但相信为数不多。又指计划属抗疫工作，呼吁市民不要用来讲笑或者捣乱。他说原本已经额满的检测中心，听日起会增加名额，当局会留意今日情况，考虑有没有需要延长检测日期，但未必所有检测中心都会延长。在将军澳尚德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早前来检测的人数明显较昨日多，有检测时段出现人龙等候病毒测试，中心安排的无预约检测等候区一度坐满10张座椅，職員會定時安排他們進入中心檢測，其中一名沒有預約的市民說不懂得上網預約登記，支持當局增加檢測名額，認為應該同時容許網上預約和職場排隊輪候檢測。亦有市民說在尚德的檢測中心已經額滿，因此趁今日放假前來等候檢測名額。时任终审法院常任法官陈肇海在2011年一个基本法研讨会上，以权力分立或称三权形容本港法治体制，但教育局网站已经找不到，教育局证实负责人员年前已经移除。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当时陈肇海重点指出，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司法独立。发言人表示，曾经将简报上载，而不时将旧档案移除或更新是恒常工作。由于简报已经是多年前的资料，已经被删除，但不排除相关连结亦一度残留在互联网。发言人又指，行政长官已经清楚指出香港没有三权分立。教育局局长亦都已经公开回应，根据基本法，特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同电脑简报的重点没有出入。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6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四日低于300宗，累计20449人确诊。新增个案集中在首都圈，主要是首尔市和京畿道。截至昨日中午，首尔外第一教会病例增至1083宗。另外，過去一日新增2宗死亡病例，累計326人不治。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75点，跌109点，成交金额63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2点，升1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药明生物193.6跌4.7，小米集团25.9升3毫，腾讯控股547.5升8.5。中国飞鹤15.34跌5毫，阿里巴巴289.2升6.4，美团点评274.8升10.2，京东集团329.4升20.2，吉利汽车17.56升4.6，建设银行5.39跌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6.0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7，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12,308点，升70点。港金现价报18,18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74美元，卖出1,96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咧同你讲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嘅慢线咧有坏车嘅，咁但系就冇造成挤塞，经过小心啲啦。就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经过小心啲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这一段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埔这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加州花园对出。重复多次，就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埔这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加州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和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做人就一定有高有低噶啦，逆境都唔使惊噶，我哋一起冲过去啊！ 冲出这里， 凭我身躯， 拼了所有，全力风有，靠我呼吸卷起整个宇宙。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咁样咧就九月一号开学日啊，佢个大仔都要开学啦。网上面咧就上堂，我哋咪后面咧我都有即系慰问下我呢位嘅拍档，就话喂，你个仔坐唔坐得定啊？喂，视像上堂、啊，即系你个太座又如何呢？咁究竟佢个仔琴日第一日乖唔乖，上唔上到堂视像会议啊？佢系咪安分手机，定系 keep 住要俾零食佢先至可以坐定定嘅呢？等佢自己讲啦，佢系曾志豪。 哇！喺呢度咧，我真系要晒一晒命啊！即系唔好意思，我个人平时好低调同埋谦虚嘅，你都知啦。喺呢一刻咧，我真系要晒一晒命。我细路琴日竟然啊，由头到尾咧，佢无论系上自己幼稚园嘅堂啦，又或者系上一啲兴趣班啦，佢喺嗰个视像过程里边咧，坐定定，得正正喺度，喐都冇喐过。最紧要咩啊？唔需要有任何咧嗰啲咩零食啊氹佢咧。我老婆喺隔篱直情话咧，哇！佢平时可能就喐身喐势，又拗呢样啊，又搣嗰样啊，哇！佢咪坐喺个镜头面前，竟然好专心啊！当然咧，我唔排除佢呢啲所谓三分钟热度啦。即系你谂下，饿咗咁耐啦，几个月都冇得同同学仔见面咧，而家就即系吓，一日不见就如隔三秋，就梗系难舍难离啦。我唔排除佢过多一个礼拜咧，又开始会喐身喐势嘅，但系咁都好啊，起码俾佢有一种咧，即系重温旧梦嘅一种美妙嘅回忆。咁啊，各位家长，我知道你哋未必个个都咁好嘅，因为有啲我琴日都听到我啲 friend 咧就话佢嗰啲女开学咧好惨啊，佢直情就系佢上几耐堂，佢就要陪佢坐足几耐堂，唔紧要，大家努力啊，我唔会再晒命噶啦，可能好快佢就会曳翻噶啦。琴日最大嘅新聞咧，相信就系呢一个吓，原来香港咧冇三权分立呢一个新聞嚟噶。啊，你放心，你放心，我绝对唔会讲呢个政治嘅。我系从咧两个角度咧去理解呢件事咧。我想话咧，都几有趣嘅。首先第一咧就系、是、教育局，佢就喺嗰啲教科书度咧，因为而家大家有个专业审查嘅嗰个sorry 唔系专业审查，系专业咨询。是专业咨询的服务，所以啲教科书就改咗啦，就将咧曾经有个三权分立啊，或者一啲游行啊嗰啲图片咧就改咗。咁咧其中一个好争议就系三权分立啦。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嚟嘅，真系你知唔知啊？作为家长，每年买教科书最唔开心系乜嘢？吓又要买新，用旧年嗰本得唔得啊？唔得啊！阿师奶改咗版啊，改咩版啫？将图由上面调到嚟下边啫，咁又呃我钱啊？嗱，系咪啊？记唔记得以往每年开学，大家牙痛咁声咧，就系话年年改版，年年掠水，但系其实都系喐一啲鸡毛蒜皮嘅吓、啊，可能系彩色变黑白啊，黑白变五彩缤纷啊，冇乜特别意思嘅。哇，今年唔同喎、啊，各位，今年如果你作为家长咧，你买呢啲书咧，你真系俾钱俾得开心好多，抵好多，因为佢真系改版。仲要系改到你旧嗰个版系同而家系完全唔同嘅，你冇可能再同自己讲咧用旧年嗰本书顶住先。喂，呢个真系俾钱我直情系心甘命抵啊！我觉得如果桂花田而家咧都仲要买呢啲书嘅话咧，佢都会觉得话哇正啊！呢个改版有价值有意义，因为改动真系好大啊嘛，系咪嗱？所以第一点呢件系好事嚟嘅。嗱，第二样嘢系咩咧？第二样嘢比较有趣咧、就是，就系咁，因为当佢提出话冇三权分立嘅时候咧，咁啊，而家引起好多讨论啦。咁有啲人就话啦，唔系、哦，我明明见过咧，即系当时咧，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啊陈少海咧，2011年嘅时候咧，喺教育局里边有一个简报嘅、哦，里边有提到过三权分立嘅、哦，咁样啊，咁呢个新闻咧，琴日就俾人揾咗出嚟之后咧，好快啫，晏昼咧，教育局嘅网页里边就已经移除咗啦。淨係已經移除咗啦咁樣，咁大家就問啦，佢話：喂，點解突然間移除咗嘅？係咪你俾人哋即係捉到咧？原來以前有三權分立，而家冇，你係咪因為咁樣而 delete 咗呢個 page 啊？咁樣，咁但係佢唔係喎，嘅教育局嘅回應咧，佢就話唔係，因為年代久遠啊嘛，所以咧其實一早就應該要移除噶啦，因為2011年噶啦咁樣。嗱，我覺得呢個就有趣啦。你移除唔緊要啊，因為我覺得梗係可以啦，與時並進啊嘛。我哋應該咧配合翻最新嘅教科書啊嘛。但係佢提出嗰個理由，佢就話係因為年代久遠。咁但係網上面其實最大嘅特點就係你幾耐嘅嘢都可以擺上去，乜唔使錢噶嘛，係咪先？咁2011年同而家相隔九年，係咪耐到就要 delete 咧？我頭先做咗個小實驗，我上一上教育局嘅網站度，你係可以睇到2010年。我只是讲早一年啫，其他都唔好揾啦。2010年所有嗰啲新闻简报啊、资料啊、唔同嘅教材啊，都喺嗰个网站度好齐全㗎。 啊，咁所以我就有啲唔明白啦。如果2011年咧呢一个文章因为年代久远，所以系应该要俾人移除嘅话，咁点解仲早过2011年嘅资料啊就可以 keep 翻低喺度嘅咧？啊，究竟佢系咪纯粹用年代久远嚟做嗰个 delete 嘅标准啦、啊？定系有第啲原因嘅咧？诶、我问嘅咋，我唔知啊。我作为家长同埋消费者咧，我系好满意今次嘅改版噶。啲钱啊，真系俾得越嚟越满足，越嚟越有价值噶。好啦好啦，买多两本先，出年可能又改过噶啦，仔。风头火势，唉，你又好啦，悭翻买书簿费呢一笔，系咪？啊，不过咁样，唔知你摩尼嗰啲粮咧，你有冇留意过？佢会唔会每年都改一改嘅咧？每年都改，会唔会加添咗更加多嗰啲 omega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咁样嘅咧？如果系嘅话咧，恭喜你啊！你都可以为你嘅爱女咧，可以增添一啲新嘅器材，交俾你啦，黄耀祖。 书咧佢就唔使读嘅，读你都冇用噶啦。不过咧，其实咧养只狗仔点都平过养个人仔。但系讲时讲啦，佢今日又要去剪毛咯。哎呀，我都唔记得摆低钱俾我老豆添。喂，阿爸，麻烦揿定钱去俾咗钱先，我唔记得摆低钱俾你啊。网约车服务 Uber 其实咧一直咧喺香港咧好多时候咧都成为咗讨论嘅目标。点解咁样讲呢？因为由佢哋喺2014年进军香港，不过佢哋个服务咧系冇得到呢个运输署发出嘅出租汽车许可证嘅。咁当然咧亦都会见到啦，的士业界咧都有几多嘅意见，觉得啊佢哋会唔会真系抢饭食啊？有几多反对嘅意见咁样嘅？啱啱咧就睇到报道啊，就系话网约车服务咧其中一个嘅司机啊，佢就之前咧就被起诉，就起诉咩咧？非法载客再收取酬劳嘅官司咧。終極敗訴啊！即係咧就上訴又上訴之後咧都係敗訴。其實呢一樣嘢咧，好多嘅報道都講咗啦，其實都代表住一啲嘢嘅，代表住係乜嘢啊？始終 Uber 喺香港咧係屬於唔合法嘅嗱，法例嘅嘢我唔知道啦嚇。不過同時間你睇到其他報道嘅時候，佢哋亦都會咁樣講喎。啊，咁多年嚟咧，其實咧的士啊都收到唔少嘅投訴㗎。嗱，根據翻個數字咧，由2014年開始咧，其實每年的士服務嘅投訴嘅 case 咧，平均都超過10,000宗嘅。咁、那个数目都唔少、啊，而坊间咧一直都会有讨论到就系、是、啊，会唔会考虑下俾多个选择大家，推动大家做好啲，有竞争先至有进步啊嘛。亦都有人会话就系、是，你睇翻咧世界各地唔同嘅大城市啦，其实呢个阿爸咧真系都无处不在嘅，嗰一样嘢咧都同佢哋的士啦，又或者其他嘅行业啊，交通工具方面啦，都可以话系相处融洽嘅，有竞争就有进步，咁其实可能系一个我成日讲嘅 win-win situation 嚟嘅，唔单止系啲阿爸嘅司机啦，系的士司机啦，乘客都好啦，可能佢哋大家都有得着嘅，唔代表真系个饼都系咁大嘅啫，可能多咗竞争嘅时候会撑大咗个饼，令到更加多人都会选择用的士或者用阿爸呢啲嘅网。车咧去成为佢哋嘅交通工具咁样啦。不过我估咧到呢一刻咧，其实都未见到呢一样嘢出现。虽然最吊诡嘅系，大家经常都会见到或者听到啦。可能你身边嘅朋友啦，喺街上面啦，呢啲阿爸嘅车咧，佢哋都好似投入紧服务咁嘅话，呢一样嘢我真系谂极都唔明啊！究竟系点样嘅一件事咧？咁样暂时嚟睇啦，阿爸喺香港咧，应该都未必可以咧，暂时就可以合法啊，或者系合理咁样咧，就去赚大家钱，为大家服务咁样嘅。不过有另外一样嘢咧，报道都有讲到啊，优质的士呢四个字咧，其实都讲咗几年噶啦，因为喺2017年咧，就是、政府已经提议咗啊，喂呢一样嘢咧，攞去呢个立法会度啊，大家一齐倾下啦。啊！呢啲專營的士啊、優質的士啊，係咪可以做好啲，都加入多啲嘅選擇俾我哋香港嘅市民呢？咁樣啊，2017年開始講，到而家其實都仲未有個答案、啊。有時都會諗嘅，有啲法例佢哋要通過嘅話咧，啪啪聲，轟一聲咁就搞掂；有一啲咧，即係可能相對地覺得冇咁重要。但其实喺的士業界引入一啲競爭啦，為大家提供更加多嘅可能性嘅話，都唔知讲咗几多年啦，系咪真系咁唔重要到咁嘅地步？系一直都我唔使排期啊，或者排期啊，都通过唔到，或者再迟啲再倾啦咁样。 公共交通工具衣食住行嘛，是我们香港的市民呢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元素来的。但这么多年呢都没有见到一些大型的改革啊，或者怎样去 push 大家有一些的竞争令到大家做得更好啊，不知道在来一个新的年度啊，这件事他们会不会真的摆回入去讨论讨论呢？ 好快乐， 肥妹仔， 早晨瘦恩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瘦恩茄，早晨肥妹仔，早晨大家同学，酷热天气警告底下，我哋继续停课不停学。 系啊， 中意大家同学，我知冚唪唥同学诶， 都可以啊， 冚唪唥 系啦，全部啦，系啊，你今日想同我哋讲啲乜嘢内容咧？ 今日想同大家讲埋最后一个嘅讲喉郁嘅问题，我上个礼拜咧唔够时间讲埋 好啊， 俾曬你講啊！ 我最想問一個問題係乜嘢咧？ 咩啊？ 就是、有陣時咧見到咧嗰啲男人好似冇喉骨咁嘅，係咪佢唔係扮男人？佢唔係男人嚟㗎，係咪咁㗎？ 我哋咧，我哋係以 你變聲啊！你走音啊！你 你咁快青春期啦？ 唔係啊，其實咧，喉骨咧唔係一個性徵嚟㗎，所以咧唔可以因為嗰個男仔佢冇喉骨咧，佢就唔係男仔。哦，但係有啲女仔佢有喉骨，咁係你係咪男仔啊？唔係咁樣㗎。 喉骨唔係性徵，哦，即係話你摸佢喉骨唔代表非禮。 你可以咁讲。 你摸身体任何部分，如果人哋唔同意嘅话，都属于非礼 啊。 系啊， 你唔好乱咁摸人添啊！我话俾你知。 不过好少人专门非礼佢粒喉骨嘅。 点知啊？有啲人有特别喜好噶嘛？ 系 啊，好似你爸爸咁样 啊。好啊。 得出嚟佢又觉得好好得意咁样。 好啦、 啊。其实咧，点解女仔唔会好似男仔咁变声？好似你睇我妈咪咧，都继续好高音咁样噶，系咪？ 太高音添啊！我想你妈咪开始有变声做男人。 佢系冇咁高音噶啦，你妈妈。话你以前妈妈咧高音到爆玻璃噶， 你妈妈咧嗰啲唔系叫高音，你妈妈嗰啲叫噪音啊！ 我中意你个讲法啊！ 咁样噶，我哋小朋友唔应该闹人嘅。 我唔系闹人啦，我讲事实，你妈妈唔接受啫。 人哋好高音嗰啲叫做海豚音咧，你妈妈嗰啲系海象音咯。 唔使咁样嘅，日日知嗱，咁点解女仔会唔变声啊？其实好简单嘅， 佢哋长情啲。 咩长情？ 长情啲就唔变咯，啲男人花心就成日都变咯，系咪咁 样？你讲你爸爸， 我都想 系 啊， 系因为咧佢哋受到雌激素啊， 你嗰啲咯， 你啊， 黐线嗰个黐啊， 唔系啊，系雌雄 黐埋嗰个黐啊， 都唔系黐埋嗰个黐啊， 唔系啊，雌雄嗰个黐啊， 好啦，咁点啊？ 嗱，嗰只雌激素咧影响咧会令到咧嗰个喉位嘅生长咧速度好慢，好慢，好慢啊，所以咧就唔会变到好似啲男仔咁躁上躁气咯咁。 咁我想问下啦，咁有啲男士咧，如果佢个喉咧相对地冇咁突然嘅话，系咪都系同雌激素有关噶？ 啊，我咧就未揾到呢个资料，不过咧系真系会有啲男仔个喉咧唔会系好大粒咁样走咗出嚟啦， okay, okay. 但系有女仔咧，佢亦都会有喉咧走出嚟噶喎。 我记得咧，我爸爸有同我讲过嘅，话佢咧到咗青春期嗰阵时系好期待粒喉一弹出嚟嘅， 唔系嘛？ 真系噶， 你爸爸 咪 以为咧三点不露里边其中一点系喉位嚟噶？ 唔系啊，即系会觉得咧， 你露三点 喉位突出嚟嘅话咧，咁就系一个男人啦，即系有呢、這、一个，人哋就会觉得我好 man 啊咁。诶、我讲咗我添， 系咯。 咦啊，细 uncle 你走咗出嚟啊？ 系唔小心出咗嚟啊！佢喺个狐狸尾巴嗰度。 系啊，咁咧嗱，其实就咁，结果佢有冇走出嚟啊？ 有走出嚟，讲到 边度走出嚟啊？粒 喉 位啦，有咯， 就觉得好劲咯！啊，我有喉位，我系男人啊咁啊！ 咁啊，所以咧，我哋咧要好好保护嗰个喉位，同埋嗰副喉咙嘅声带啊，因为咧我哋讲嘢讲一世噶嘛，系咪先？所以咧，我哋咧有啲方法咧都要保护自己嗰个声带噶。 系啊，好啊， 你哋有冇？有冇妈咪爸爸有冇教你哋有冇啲咩唔好乱咁嗌啊咁样唔好乱咁大叫啊咁样啊？ 阿妈每个嗰阵时会话咧就系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啊，如果唔系咧你喉咙就会有唔舒服噶啦嗰啲。 啊系啊系啊，嗱、啊， 系咪真噶咁样？ 保护声带咧，其实都系少食呢个刺激性嘅食物啦，冻嘅嘢都系唔好噶，仲有真系唔好大声嗌啊，所以咧。所以 要点啊？要嗌咬拖鞋啊？ 系啊，我哋两个所以啲妈咪成日咬拖鞋，唔知点解噶。我听到 你而家知啦，嗬、 啊。阿 Uncle 成日讲噶，咁啊仲有，其实大声叫同埋细声讲嘢都唔得噶。原来 细声讲嘢唔系以为 系， 细声讲嘢就保护住个声带就温柔噶咯。 佢系要特登压低把声，所以都系会令到声带受压力。 你最好咧讲嘢嘅时候咧，就尽力查唱歌都系，叫首 uncle 都系啊！哎呀，唱歌咁难听， 算啦，佢把声已经烂到咁，冇得再烂噶啦，你唔需要关心首 uncle 你快啲话俾我听有咩关系啦？ 系啊，佢就话咧要调翻高，唔系调翻你自己啱自己嘅声线啊，唔好刻意推高音啦，亦都唔可以刻意咧变低音个咁样噶。 我知道咧，话如果唱歌咧，我哋咪成日啲。到咪嗦咪哆噔噔咁样开音开声嗰啲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人哋成日都会觉得咧，我一嚟咧就我哋弹到好高音，到咪嗦咪哆嗰啲噔噔 系唔得噶， 应该如果开声咧，其实系由低 低音嗰啲嘅地方，哦、尤其是你如果你唱一啲低音嘅时候咧，你用咗啲啱嘅位置唱咧，你应咧嗰个心口仔嗰个位置咧，会觉得有少少震动嘅。如果我哋而家好简单做一个哼鸣啊，即系嗰啲，嗱、但系低啲嘅音嘅，即系。你到嗰隻手仔咧撳住個心口嘅話咧，其實你會 feel 到有少少震嘅、嗯，你覺唔覺得啊，肥妹仔？ 係啊，有啊，有啊，有心震啊！我 其實咧有心震添啊，有流聲啊。其實呢個咧就係慢慢咧由低音先至去到高音咧，嗰、那個咧都係你 warm up 你把聲一個方法。 咁我知啦，我下次叫我爸爸咧， yeah. 如果禮拜五唱歌咧，叫佢先唱啲低音嘅歌先。是谁将我的遗忘？ 一个字都唔知道、啊。其实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你头先唱咩歌啊？ 是谁？ 歌词又听唔到，音又听唔到啊！ 我未讲完啦。 好啊，我又要讲多个礼拜啊！你唔唱啦， 我快啲讲埋佢。 好啊。 仲有啊 ，So Uncle 咧，咪成日都喺到嗰啲channel 嗰度喺度讲过好多嘢噶。 即系咪一讲就机关枪咁样唔停啊？ 系啊系啊，记住讲嘢咧，唔好太快，同埋咧。要有停顿位，要俾个逗号啦、句号啦、感叹号咁样咧，俾自己休息噶。仲有咧，如果讲得好长嘅说话之后咧，唔好，千祈唔好即刻饮冻嘢啊，咁样会伤咗你条声带噶。 所以说我成日咧，我爸爸都中意饮嗰啲热嘢噶，温暖下。 饮暖嘢咧，就系会保护你嘅喉咙啦，同埋系声带啦。仲有啊，咧有啲人咧，我啲 uncle 咧写得嗰啲。咳痰嗰啲啊，系啊，原来咧大力咳又唔好啦，咁样咳痰咧都系对个身体都唔好噶。 咁我最后考下你啊，喉屈咧，你知唔知英文点讲噶？ 嗰个英文好难噶，我 唔系啊，佢有另一个名噶，叫做 Adam's Apple 啊。 哦。 真系噶， 苹果， 因为佢哋当咗系圣经古仔里边咧，食完禁果咧，佢话棘咗粒核喺度咧，所以男人就会有粒后核咁样啦。 系 咪好叻叻 啊？ 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需要时间休息。天气方面，一股微弱嘅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但沿岸仍然有骤雨。超强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强台风，上午十点美沙克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东海和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997点，跌186点，成交金额77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5点，跌8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药明生物192.6跌5.7，小米集团25.05跌5.5。腾讯控股546元升7元，中国飞鹤15.4跌4.4，阿里巴巴288.2升5.4，美团点评272元升7.4，京东集团329元升16.8，吉利汽车17.6升5毫，建设银行5.39跌1毫，中国平安80.75跌2.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37，瑞士法郎8.508，澳元5.698。加元5.932，新西兰元5.256，欧元9.2273，每百日元对港元7.3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5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3,208点，升70点。港金现价报18,18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76美元，卖出1,964.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布垄村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锦绣花园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布垄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喺锦绣花园。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大埔道啦，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呈祥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回跑马地方向，近住坚尼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荷里活道的。重复多次，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荷里活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观塘道开源道隧道口旺角、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李 Sir， 你做园艺工作咧，睇嚟好似好轻松咁啊，系咁以剪下啲花花草草、杀虫啊，冇难度啊，我啊都想入行啊。 细 B， 其实仲有啦。 其实我知，就系喺户外做园艺，一定要着得轻便，啱唔啱啊？ 细 B， 你对园艺工作嘅安全要点咧，一啲认识都冇啊？唔该你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啊，介绍园艺工作安全要点啊！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10啊，风吹快活人啦，而家继续气温31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吓。 系啊，相对湿度70%啊吓。今日咧直播室里面咧就有黄耀祖同埋曾志豪，屋企嘅有桂花田，早晨。 Hey, hello， 我要讲呢个题咧，其实你已经系好开心嘅。 嗯。 但我哋耐唔时就讲佢噶啦。 系。 但每一次咧，真冇谂过咧，佢真系低处未算低。 吓。 喺疫情底下，佢去到更加低。美食车 哦，好耐冇听咯， 好耐冇听，好耐冇见添啊，系咪？ 咁同埋而家啲咩时势先得噶嘛？ 因为冇埋添， 唔系佢有嘅，不过已经好耐冇成为焦点啦。 系啊，但佢每一次成为焦点啊，其实都系佢哋嘅惨况， 都系因为焦咯， 有几惨烈噶嘛，系咪？ 都系焦头烂额个焦咯。 哇！我今日睇到有个专题报道，因为上咗其中一份报纸嘅 A 一嘅 ，OK， 系 我睇到嘅时候，哇！嗰种惨不忍睹同埋心酸嘅感觉咧，觉得系。其实即系政府，你真系可唔可以帮一帮佢哋啊？如果唔系嘅话，佢哋每一个经营都实在太惨啦。 仲可以点惨啊？最多咪冇人。 嗱，冇人不特止， 系咯， 即系蚀钱啦。蚀钱咯。冇人 冇得申请保就业咩？ 嗱，有嘅嗱，我逐样讲啊吓，你哋可以估下嘅咁多架美食车，今年计翻2020年啊， 系 一月到七月夹埋，你估下佢哋总共嘅收入系几多钱？ 500蚊每架500蚊到啦， 每架咁又高少少嘅， 咁惨淡嘅系嘛？ 系啦， 可以有权系惨淡到一个客都冇噶嘛？拍乌蝇， 其实都系噶， 系啊。 嗱，佢哋而旧即今年头七个月啦，总营业额咧 5000啊， 50万都仲有嗱，总咁多架车夹埋咁，系啦， 七架， 咁每人10000蚊都有70000蚊。 计翻咧，佢哋平均咧每架美食车每个月咧就有5500蚊嘅生意。 咪咯， 五千几 每个月5500蚊，我阴公喂，真系你打份工，但系佢仲有讲紧即系灯油火蜡要俾啦，员工要俾啦，佢哋有一个可能系食物嘅工厂啊，租金各样嘢，其实个开支一啲都唔细噶，但每个月5500蚊，但其实当中咧有三架车，因为佢哋指定咗一啲泊车嘅场地噶嘛，譬如一架咧就泊喺呢个金紫荆广场嘅，有一个咧系中环海滨活动空间，有一个咧就黄大仙广场，佢哋嘅收入系零咯。 我咪话有啲可以系零。你冇人去噶嘛？你冇游客， 啊、 你而家食嘢，你亦都唔会上一条街度食。咁你两大打击，其实你又之前啊，你食车仲系大家风平浪静咧，冇疫情嘅时候咧、已经系跑输大市噶 啦。 嗰阵、时都话咧，如果你喺迪迪尼都好似好啲。 诶、系啦，嗱，迪迪尼、今年一月至七月咧，嗰、那个咧都仲有23万，咁、多个月夹埋嘅营业额、哦， 即系佢一个人都有23万啊。 系啦，咁你谂下其他嗰啲几惨烈先得噶，阴公。 系啊，呢个就真系之前已经知道佢有咁坎坷噶啦，真系。 嗱，但坎坷过后，我睇嚟嗰只艇 有冇艇搭啊？ 都唔见有喎、 哦 oh, no ， 因为有一啲即系再深入啲嘅访问，就问翻佢哋究竟每一间独立佢哋而家个营运情况是如何？有一啲咧。其实由去年十月已经冇开过工，令到佢哋嗰个户口啊，银行嘅户口咧，长期冇现金流啊， 冇咗， 佢哋连户口都俾人哋冻结埋。 哦， 但冻结咗，嗱，佢哋冇生意冇收入啦，唔代表佢哋冇支出噶，阴公。 系， 首先咧，佢哋嗰间咧就要将佢哋嗰个工厂啊，即系制造食物嗰个工厂，先至再攞去美食车度卖噶嘛。工厂系要交租嘅。 O、okay、K。 另外，除咗工厂要交租之余咧，佢哋嗰啲乜嘢嘅排费啊，保险费啊、泊车费、验车费啊，全部系需要继续俾钱嘅。 我已经唔揸出嚟噶咯， 咁都要泊车噶。 咁啊，泊喺边嘅有冇话啫？ 咁佢又冇讲到泊喺边，佢话就算你喺停车场晒太阳啊，每月咧都要交5000蚊嘅停车费咯。 OK OK。 咁你谂下，哇，即系嗰个 哇每个月5000啊？ 咁你谂下啦，佢每个月头先讲紧平均咗嗰个生意额都系5500蚊啫嘛。 系啊。 咁即系，但 系 其实嗰啲有啲系零噶嘛，咁样。阿天头先又讲到咧，嗰啲防疫基金帮唔帮到 啊？ 咁样 有冇得？即系佢应该都有得申请啊？系咪？ 有申请到过嘅，佢哋就话咧，疫情到而家咧就得到个政府一次性80000蚊嘅抗疫基金资助，咁多个月里面有80000蚊，咁你计翻，其实系话 得个10000蚊平均翻。 佢话计翻，其实咧俾呢个租金啦、杂费啦，咁你仲有其他嘅人头啊，嗰啲员工都要钱噶嘛。佢话根本就唔帮唔到手，而最大问题佢话可能系其他嘅食肆咧，你哋都可以即系吊住盐水咁样半营运咁样啦。喺佢哋咧系直情因为一啲嘅美食嘅营运点咧系唔可以开啊，变咗佢哋根本咧系。冇得做生意，系少少生意都冇得做嘅时候咧。 喂，人呢个概念啊，你咪冇得做生意，闩咗门咯，咁咪咩开支都冇咯，咁样系咪咁谂？ 佢哋都有咁谂噶，佢哋咧即系都有少少嘅话，其实咧佢哋有宽减到我哋嘅租金嘅咁样。但系话你宽减租金有乜嘢用啫？我都冇得开工。 我冇生意，但系你依然要俾个租金。 系啊，你减咗租金，但我都系要俾租金啊嘛，所以都真系好惨啊。 嗱，金紫荆广场就应该系冇少少。 零啊！嗰、那个派金紫荆嗰个嘅美食车，一月到七月系 zero 啊，零生意啊。 哦，系啦，咁黄大仙祠嗰个咧， 你都系零啊！你又讲得啱，话你真系好熟啊吓。 因为佢哋早阵时闩过啊嘛，即系因为疫情闩咗几次啊嘛。 系，同埋咧，佢今年一至七月咧，你话黄大仙广场嗰度嗰间咧，今年就零啦。其实喺2019年，佢嘅收入都系得7000蚊咯。成年嘅收入，喂，所以真系喂，睇到呢啲嘅数字同埋咧，佢哋嘅苦况嘅话咧，谂翻当年啦，佢哋开始有嗰阵时咧，有啲嘅报道就话有成800间嘅公司争去攞呢个 争翻头噶嗰阵时， 但系而家得出嘅结论，我谂佢哋好庆幸地争唔到， 啊、 因为你争咗嘅话咧，佢哋好多已经同记者访问嗰阵时就会话。我俾翻个牌啦，我真系做唔住啦，我见唔到有生机啊！我哋都喺度谂啊，即系政府会唔会有下一轮嘅一啲嘅抗疫基金资助，可唔可以包埋佢哋啊？保就业又好，乜嘢都好啦。如果佢话本身已经挨唔住噶啦，你仲嚟一个咁样嘅疫情嘅话，佢哋真系喊都冇用啊！ 但系而家咧，嗱老实讲啊，你未有疫情之前都已经挨唔住咧，其实应该代表咗咧，一系就呢啲美食车成个计划有问题啦， 好明显系啊，其实我觉得。 唔係，因為就咧個別嘅美食車咧就做得唔好，因為點解咧？譬如你今日專題報道裏邊咧，佢都有提到咧，佢又唔係全部都做唔掂嘅。 喂，唔係喎，都係 location 問題喎。 location 唔係佢揀嘅喎，佢冇得揀嘅喎。 有啲 有啲唔係齋 location 嘅，因為我覺得咧，如果你咁樣計嘅話咧，其實就所有嘢就冇責任嘅啦，自己。譬如我見到其中有一間咧，佢話佢係賣菠蘿包嘅，佢話佢係少數咧成功例子闖出名堂嘅，佢呢排都唔會掂㗎，佢喺金紫荊。 係。咁但係收入咯，金紫荊。 係啊，咁但係佢話咧，佢本身咧就係少數咧可以打出名堂咧，開咗兩間分店。 哦。 咁我即刻立一立咧。 但係佢係有分店先，跟住再去美食車，定因為美食車令到佢有分店先？ 似係佢闖出名堂開分店咯。 即係用美食車幫佢闖出名堂。 因为咧嗱，即系我哋当然知道咧，你坐喺度口讲就容易啊，但系我哋话即系如果你互相参详下嘅话咧，究竟会唔会系穷则变咧？譬如呢一间卖菠萝包嗰间美食车咧，我立一立佢啲新闻咧，佢又做好多嘢，佢变阵啦，又变菠萝油啦，佢又试过咧就系话喺职场咧就有啲亲子做菠萝包嘅课程咧， okay. 就吸引啲人排队啦，佢又会 拍。但其实呢啲所有都系同美食车系冇关系 嘅。唔系，但系佢系要你嚟吸引大家帮衬我。我呢個美食車啊，即係話佢已經擁有呢間鋪頭，咁美食車就係佢嘅鋪頭嚟噶嘛。咁但係啲人點樣會知道你喺呢度有得賣啦？你有咩？ 佢搞好多唔同嘅嘢，吸引人哋入去。 佢搞好多花神嘅，頭先我都話啦，佢吸引啲僆仔排隊就話，嗱、 啊、 你嚟呢度可以有親子正菠蘿包，你又可以嚟食，你又可以咧有咩鎖匙扣啊，又有 MV 啊，吸引大家，喂嚟呢度食啦咁樣。嗱，你當然冇得講咧，就係話。佢系咪因為百分百靠曬呢一啲嘢咧，就所以幫佢頂到個生意啦？咁係咪代表其他嗰啲而家收入好坎坷嗰啲咧？係咪代表佢又冇做嘢咧？又唔係 嘅， 係啦，只不過就係佢哋嗰個老細咧，嗰、那個賣菠蘿包個咧，佢一早已經講佢話：，喂，唔好靠政府啊，要靠自己。 係 講緊幾年前喎，未有呢啲事發生咧。佢話你靠政府補貼咧唔掂嘅，佢話寧願自己就變陣咁樣。咁所以我唔知啊，我哋覺得咧，如果嗰幾間咧而家都好坎坷嗰啲咧。 吊住鹽水啊！ 真 係 要諗下， 輸血啊！直情吊住鹽水啦！ 你真係要諗下，你究竟係揾政府幫你過咗呢一關就可以解決，定係 即 係 長 遠都要諗一諗咧？ 係，係 咪先？ 諗喎嗱，即係點解佢係菠蘿包？不一來啦，可能佢諗啲橋又可以吸引啦。 係， 但係會唔會佢成本相對地比其他咧？因為我見有啲其他美食車咧，佢哋賣嘅嘢係相對地重，個本都重啲嘅。 就係、是，所以其實就要諗咯。 所以啲 係 啊， 呢啲就係佢哋要自己諗咯。 佢講咗出嚟，佢唔可以褪太轉其他噶嘛，應該係咪啊？ 如果我唔知道佢個牌咧有冇， 即係你係賣叉燒包嘅，你唔可以無端端變咗賣漢堡包嘅，應該就咁樣。 應該係有規例噶嘛。 嗱，如果係就應該同政府咧，反而你話呢度放寬咧，喂，可唔可以幫我轉賣咖喱魚蛋？ 其實我哋最想放寬嘅係嗰個賣嘅地點啊，因為佢而家指定咗你嗰個地點，你嗰個地點而家你都長封嘅。咁佢點算啊？ 流動車我周圍行， 其實呢個 我 哋一直都有講嘅，即係譬如我哋見到，譬如有啲行人專用區嘅，旺角又好有啊，銅鑼灣又好啊，會唔會可以俾佢哋多少少彈性？唔喺同一個地點嘅話，其實對佢哋嚟講已經係一個生機嚟㗎啦。不過都係啦，佢哋都提出咗好多年㗎啦。咁政府嗰個行動咧都未見有嘅咁樣，我覺得好似阿豪仔咁樣講啊，點樣將你嗰、那個公司去轉型啊，可能先至可以殺出一條血路啊！ 嗱啊，如果佢啊喺度，就算有個好靚嘅靚女嚟去賣嘢啊，都冇人行。咁你都冇意思噶，你封咗嗰度，佢都开唔到档。 唔系，当然我哋咧唯有就你又谂翻市场咧，成日都有一啲隐世食肆咧，佢系一啲好唔方便， 系 窄巷啊，冇地铁啊，你系要行五条街你先揾到佢啦。 系 咁嗱。即係總有一啲 食物取勝咧，一定就係、是、 總有啲咁嘅地方嘅。咁而家你冇辦法，因為你個計劃已經咁多年啦，你架車又喺度固定咗咯。咁可能即係考慮，一係就指示離場，一係就同政府咧，唔係淨係叫佢補貼錢，係咪即係大家都要齊心合力爭取一下，係咪可以轉下花款啊？轉下地點啊？ 轉下嘢食啊？或者真係可以流動咯？真係通街擺咯， 幫幫佢哋啦。同埋呢個本身美食車又話咧，幫到香港旅遊業界推廣香港嘅美食噶嘛。其實本身可以好有用嘅，但係而家好似真係廢廢地咁陰功。 那天空多广阔，围着我的视 真系负担不起。At the end of the day， 定信啦、啊。 你开题啦，阿天求下你啊。 你唔开题，我就继续开声噶啦。 你系咪唔要养声啊？你啊吓？ 我以为你话我唔要养添，真系嗬。 佢个样子就冇得救噶啦，把声亦都冇，所以佢放弃佢亦都好合理啊。 琴日小确幸啊，私人赞我哋啊，知唔知啊？ 赞我哋咩？ 除咗赞你大只之外咧，佢话豪仔点解你靓仔组啊咁样啊？ 一个啫系咪啊？ 一个 半个嗰啲听众嘅意见咧，真系唔好太上心啦。 唔系咧，唔系啊，真心讲得出先得噶嘛。 系啊，个别意见都好重视噶。 你肯定佢真心讲系咪？ 你话俾阿田开题 咧？叫你 sit 嗰啲咧，都可能 你又叫佢开题嘅，嗰啲开题啦。 唔系嗰读音要正确下，要你 sit 噶嘛 ？sit 咯，嚟快啲啦，嚟咯。 加到 H 唔得啊！喂，我想话咧，头先咧你咪讲咧美食车要转型啊，即系希望可以咁啊，希望 啦， 系 啦。 其实而家我哋香港嘅酒店。都开始转型啦，系咪？ 咁外国嘅游客啊嘛，就主打 香 港嘅朋友 啦， 系。 咁直情有啲系可以有呢个叫做带埋宠物去噶嘛，系咪？即系俾佢，我觉得咧，早早 唔止一间啊，但我就唔会考虑咯。 点解啊？ 因为咧，即 担心佢啲配套唔啱摩尼公主。 首先大家要留意住嘅，有一啲咧，佢哋有限定你只狗嘅 size 系几大只。咁有一啲我见到有啲酒店咧，其实摩尼都系中型犬，唔算大嘅狗啦。佢过咗10 kg 咧，其实就唔接受。 Okay， 大家如果真係有寵物嘅人士要留意翻啦。另外啲嘢咧，因為其實摩尼公主都唔細啦嘛，即係如果突然之間帶去一個新嘅地方咧，我又驚佢唔適應啦，係啦，我又驚 咁啊影響佢情緒係咪？ 我又驚佢對於佢嘅體力啊，會唔會好大嘅負擔啊？咁樣咁變咗就係我成程就係睇住佢嘅話，即係我又冇得放假咯。 你明明話放假 啊嘛，我養狗唔養人啊，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噶嘛，冇玩自己啦我就。 咁好啦，嗱咁啊狗狗又可能即係比較吃力啲嘅，因為好活躍，但係貓貓又。如何啊？ 猫猫真系冇谂过。 香港嘅酒店咧，可以谂下啦，即系谂下啦吓。当然就唔系话一定要啦，因为日本咧有一间咧酒店咧未即系叫做咧猫奴天堂嘅一个 okay， 一个旅馆啦。喂，其实都正喎。我 边度啊？喺 日本 嘅 日本。咁但系即系虽然我自己唔中意宠物啦，但系咧，哎，我就觉得。如果呢個係咁樣嘅話咧，我又覺得我都可以試下住一晚，睇下同啲貓嘅相處喎。因為咧，佢咧淨係依家貓酒店啊叫做，咁佢咧提供咗貓喺度啦，俾你啦，你亦都可以帶你自己只貓去嗰度住 嘅 喎。 三餐都係食貓罐嘅。 Hello， 唔係啲貓啊， 咩叫貓罐啊？ 貓罐頭啊嘛，罐 罐 罐啊嘛，佢哋要食嗰啲。 唔係啊，唔係講緊係人啊，即係我講緊你人係入去住，你 使唔使扮貓㗎？無端端喵咁樣嘅嘢。 哇，啲波斯貓啊！ 我就係想，如果有佢有龍貓同埋有貓巴士嘅話咧，我一定住啊， 係咯。 喂，如果有埋貓巴士做 shuttle bus 嘅喎， 跟住咧，跟住啦。 唔係，咁佢咧就俾你帶貓去之餘咧，如果我冇貓人士，但我又想試下同佢相處，哇，佢淨～大把貓咧，係等你喺度俾佢揀啊！你淨咧，你嚟 check in 嘅時候咧，佢有一攬貓，我哋咧，你想唔想有隻貓同你一齊瞓一晚啊？好喎、啊，咁 係咪暗號嚟噶？ 咩啊？ 你想咩貓？ 嘅真係貓 ，cat cat 啊！ 我知道，知係啊， 有啲女仔個名都叫阿 cat 㗎， 係咯， 係啊 ，Cathy 啊 ，Catherine 啊，大家都講咗係咯 ，Katrina 咁樣都係㗎。 咁樣佢就通常 K 字， 係 OK， 俾乜佢俾好多。 黃天宇 Katrina 我記得， 佢應該 spell at K。 哎，我哋尊重翻阿田先，你繼續啦，係啊。 咁跟住咧，佢就俾好多貓你去揀啦。佢知啦，啱眼完嘅時候咧，哦，嗰只貓就會咧 喵。 讲到真系准备等，然后即系 你睇你嘅形容系似乜嘢？你拣到啱眼完只猫仔间房度等你，仲唔系讲代号？ 系啊， 你好难怪噶，大佬。 大字型等你啊！ 最紧要咩？ 只 猫冇着衫添噶，你都冇提到。 啱啊，最好静悄悄地喺度等你啊！ 系啊， 喵 咁咪咯。 系啊，咁唔系，其实我觉得 OK。 梗系 OK， 我听到都觉得荡漾添啊！ 我都想试，虽然我唔可以同猫有接触， 系咩？ 系因为佢猫毛有敏感， 但我好中意猫，但我唔可以掂佢，我只即系望佢同佢玩咯， 冇事噶， 真系有事噶我。 唔系你买啲木瓜膏啊，搽完就冇嘢。 我啲咩膏啊？ 木瓜膏啊？ 咩叫木瓜膏啊？ 木瓜做嘅膏咯， 就会点啊？唔怕猫敏感啊？ 系啊， 我真系信你， 你试下， 我真系唔信你啊！我话俾你知， 芦荟膏咪芦荟做 嘅 膏， 系啊， 枇杷膏系咩？嚟啊！咪琵琶做嘅膏 系咪啊？ 的士咧， 咁 的士膏咧， 系咪攞痔疮嚟做啊？ 系咯，的士膏咧，咁点啊？只猫酒店， 咁跟住 咧，佢就话咧间房咧， 全靠我成日带翻个话题翻嚟。 我都会讲啊， 亦都系由你岔开个话题嘅。不过 系啊，咁咧咪佢又会咧，即系有晒整个配套喺度咧，即系唔使担心。哎呀，会唔会唔够嘅嗰啲设备？佢话唔会，间酒店咧招呼周到啦，猫笼啊、猫砂啊、猫猫盆啊嗰啲咧喺晒度噶啦。咁佢仲要窝心地咧，有埋啲落地大玻璃咧。你知啲猫好好咩噶嘛？好似情话二咧，即系好似私人咁咧，成日都望窗噶嘛。 不过有阵时猫又会有一定嘅危险性嘅，因为咧佢自己咧会即系走咗出去，你又会惊会走失咗佢啦。同埋有阵时佢哋咧有部分嘅猫咧，对于一啲陌生嘅环境咧系会惊少少嘅。 咩啊？咁但系佢呢个系 猫啊？ 唔系啊，即系佢自己本身呢个酒店里面噶嘛，咁所以就唔使担心佢有啲咩嘅异样啦咁。咁啊，同埋咧收费唔系好贵啫，每个钟咧啊，即系佢有个猫嘅飞嘅， 时钟计噶。 唔系佢猫嘅飞。猫嘅飞嘅嗰个咖啡店咧，佢话一小时咧都系800 yen 啫嘛， 系一小时800 yen， 50几蚊啫喎，应该都系系咯， 所以超抵咯咁样。 O K 啊，我最想就有咖啡啦。 哦， 我都系要有猫巴士，我成世好想坐一次猫巴士，好似讲到有一样咁。 系啊，我哋留意一下啦，如果有机会我哋去到日本嘅话咧，帮衬下呢个猫酒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12宗，至今累计确诊病例4822宗。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推行第二日，截至朝早8点，一共有716,000人网上预约。今日有82个检测中心，所有时段经已额满。在将军澳尚德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朝早前来检测的人数明显较寻日多，有检测时段出现人龙等候病毒测试。中心安排的无预约检测等候区，一度坐满10张座椅，职员会定时安排他们进入中心检测。其中一名无预约的市民说，不懂得上网预约登记，支持当局增加检测名额，認為應該同時容許網上預約和即場排隊輪候檢測。亦有市民說，在尚德的檢測中心已經額滿，因此今日趁放假前來等候檢測名額。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有部分已經預約的市民沒有出席檢測中心，接受即場登記的市民檢測，認為未嘗不可，最重要人數不會太多。许树昌昨天和今天都有到沙田一个检测中心协助采样工作。被问到昨天截至下午4点，82,000名接受检测的人士当中，有8,000人未有预约。许树昌说，他们分散在不同检测场地，应该不会造成人群聚集的问题，但部分人的确不懂得电脑预约，最好是协助他们预约登记。许树昌又说，人多选择的检测中心可以延长多一个星期检测期。他说，由第三波疫情至今仍然未去到零确诊，越多人参加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越好，有机会加快截断隐形传播链。日本自民党预料今日正式公布党总裁选举的日期，一般估计是今个月14号。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预料下午亦会正式宣布参选，挑战前外相岸田文雄和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菅义伟在自民党内7个派系当中已经取得其中5个的支持，部分不属于任何派系的国会议员亦都表态支持，意味菅义伟在今次的党总裁选举中已经取得超过2/3国会议员的支持。岸田文雄和石破茂昨日已经正式宣布参选，其中岸田说，为了国家和国民他会全力以赴，石破茂就希望得到国民认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41点，跌143点，成交金额86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3854点，升四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药明生物192.2跌6.1，小米集团24.85跌7.5，腾讯控股547.5升8蚊，阿里巴巴287.6升4.8，中国飞鹤15.12跌7.2，美团点评274.2升9.6，京东集团329.4升20.2，吉利汽车17.52升4.2，建设银行5.39跌1毫，中国平安81蚊跌9.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6.06，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8，人民币6.83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6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815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41美元，卖出196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新田公路啦。咁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布隆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布隆村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南过海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咁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呢一段挤塞，排到去荷里活道。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观塘道开源道隧道口去油塘啦。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唔系赛道，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系最重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落去，我哋都一齐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你想在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和监禁。 我知道，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道公司有没有拿牌，可以上 www.tcsp.cr.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啊，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丰收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哋一路今日都冇預告過我們的， 係啊！不過咧，喺網上面其實已經有好多聽眾留咗言俾我哋噶啦。今個星期我們的嘅題目咧，就睇咗單新聞，佢哋咧就特別講到咧，其實香港咧唔同年代咧、唔同地區咧，都有一啲想當年嘅時候，你覺得 哇，好 in 啊，好潮啊，好 耶 啊！嗰阵时系用呢啲字噶嘛，唔同年代。 好热点噶，真系。 总之你去到嗰个商场嘅话，你去啫，唔好话你嗰度开铺头啦，会觉得你 好 潮啊，潮人嚟嘅咁样。 系啦系啦。 不过咧，即 系 好惨地去讲咧，好少呢啲商场咧系会 keep 住都仲系好 in、好潮、好耶噶。 系。 好快应该讲。好快佢哋就會俾第二個取代咗，又或者嗰個嘅商場由一個熱點啦，嘣一聲又跌咗落嚟，變成咗哇好涼啊！你去嗰個地方，今日咧我哋就係專門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啲報章稱為越做越頹嘅商場啊！ 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其实咧，你又唔可以话嗰啲商场咧变咗靓嘅。不过咧，我觉得最大嘅一个变化咧，可能就系、是。以前你會成日去嗰度蒲，係一啲熱門嘅蒲點。而家咧就已經唔會再係咧大家最中意、最優先、最想去嘅地方咯。 但其實有好多嗰啲嘅鋪頭咧，即係點解話佢哋啊越嚟越好似冇乜生氣咁樣咧？因為真係冇乜鋪頭再喺嗰啲嘅商場度出現。 嗱，不大家 鋪頭真係少咗。 大家比拼一下，我哋先由呢一個尖東蒲點啊、桂花田出嚟咧，同大家介紹一下，有冇一啲係你嗰個學生妹年代咧，你會成行嘅商場啊？ 梗係去旺中啦，係咪？ 哇！呢啲名幾型啊，旺中啊，正宗大旺添。 同埋佢嗰個語氣啊， 好幽怨啊！ 妹妹，我哋去旺中啊，巡視下業務啦咁。 嗱，講翻咩年代，同埋嗰陣時旺中嘅吸引力同埋特點。点系啲乜嘢先？ 八九十年代啦，其实旺中到今天都系嘅，啲嘢系价廉物美噶嘛，好啱啲学生妹去噶嘛。 系 咁啊，同埋啲铺头仔，即系佢好多啲叮叮噹噹啊，嗰啲小饰物又有啦，即系买啲衫裤鞋袜嗰啲就系平，但系又觉得好潮噶嘛。即系你唔会去大铺，因为你就算你话中学阶段啊，跟住大学又好，跟住出嚟初出嚟做嘢，你根本冇乜钱啊。 但你屈男仔买嘢咧？ 男仔就唔會去荷里活咯。 唔係啊，你屈男仔買嘢啊？ 哦，咁我屈男仔買嘢嘅時候，咁 就唔去旺中 啦。 哇！ 嗱，又高咗咁嘅旺角同尖沙咀， 梗係跳價啦，點會唔跳價好玩啦？ 但你最近呢十年八載有冇再去過旺中啊？有冇路過？ 有嘅有嘅。 有咩唔同啊？同以前？ 其实都冇乜。 你个年龄唔同咗啦，呢个系最大嘅分别系嘛？ 唔系，因为阿女喺嗰度附近读书啊嘛。 系咯。 咁所以好多时都会约喺嗰度去行啊，或者有啲嘢买啊，或者而家多咗好多嘢食噶嘛。咁所以我都有，哇！我好耐都冇嚟过，原来已经变成咁啦。不过。铺头依然细，但系人流依然多嘅。 喺旺中，我觉得相对嚟讲咧，佢唔即系，当然咧，佢未必会大家而家系一谂，哇，走去最尖端， 即系你去旺角买嘢， 但系佢人流都仲多咯。 系啦，即系会唔会话去到旺角买嘢咧？第一时间就谂起去旺中，你又未必。 是未必嘅，但系咧，你行过啊，不如行下睇下咩事啦，咁样，即系而家会变成点咯？ 系， 都系一个中心点嚟嘅呢个。 我嗰个年代咧，我就觉得如果去旺角咧，其实我都冲唔出去尖沙咀嘅。 我主打尖沙咀嘅， 我就系强调咧，成日都去旺角咧，咁就系嗰个即系潮流特区咯。 潮流特区 啊，嗱，其实信和系历久常新嘅。 因为佢有一个好特色嘅专卖点，即系例如好景就系卖四仔咁样啫嘛。即系信和就系。CD 啊，各方面嘅嘢多啲。 信和嗰阵时都卖噶， 明星闪卡咯， 咩都有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当行街买衫嘅话咧，即系我会觉得好似啊，一去到旺角你就想中去嗰度咧睇下啲最新嘅潮流资讯啊。 因为你嗰阵时会觉得， 型男索女都要去嗰度嘅话咧。 你 唔係啦，你嗰個年代嗱，呢個我就係想講啦。阿錢嗰個年代帶我哋輕輕幾年嘅話咧，可能男仔就會覺得咩荷里活中心啊， 係啦， 荷里活中心。 到我哋呢個年代咧，就會覺得哇，去到潮流特區。喺旺角咧，就算你喺旺角陣除係少啲嘅，佢嗰度啲嘢勁啲嘅，型啲貴啲嘅。 你會覺得咧，去到嗰陣時嘅感覺咧，就係每一次入到去咧，好似進入咗個即係潮流雜誌咁樣啊。每一層就好似揭開一頁潮流雜誌咧，又會望下。哇！原來呢啲就係日本嗰啲衫啊， 係啊，嗰陣時 係啦，咩話？ 咩啊？ 听唔到你讲咩头先？ 我话原来而家兴呢啲啊，咁 类似咁样咧。总之你会觉得买嚟睇下咧，你都觉得满载而归啊，心满意足咧，咁样就离开咗。 我觉得咧，接住咧呢个潮流特区旺角之外咧，喺潮流特区嘅尾期啦， 系 跟住系出现咗琼华噶。 琼华哦， 我哋嘅听众都有讲嘅， 都有都有。 佢个感觉咧都系似 琼华，唔系好新嘅咩？ 相對地新啦，但其實佢一開嗰陣時咧，又係有好多小店嘅，即係呢啲嘅特色就係、是、咧、可能有啲自己本身嘅 local designer 啦，又或者佢成日聲稱咧就係、是、我啲貨係日本翻嚟噶，你就覺得好矜貴噶啦，係咪？而家就唔係日本啦，你去會話 日韓啊，係 啦，就唔同咗啦。但嗰陣時每一間嘅小店又有佢嘅特色，專賣帽有一間啊，賣皮帶有一間啊，賣時裝賣鞋咩都有咁樣嘅話咧。嗰陣時真係會覺得入咗去咧，就置身於呢個時光隧道一樣啊！哇， 我 好勁啊！ 後來 你都有㗎， 所以就越嚟越少人行啦。跟住今日阿片去咗。 好啦，咁你話啦，如果今時今日啲人統計咗咧，就話有邊啲所謂即係越行越頹啊，或者已經唔再係熱門嘅鋪點咧？頭先我哋講嗰幾樣好似都榜上有名。 有啊有啊，譬如潮流特區有啦，我見到瓊華有啦，兆萬有啦，太子嗰方面嘅聯合廣場又有啦，阿片講嘅旺角中心啊、雅蘭啊，其實。好多都系即系上咗名咁样 嘅，譬如雅兰咧，我觉得好古怪嘅。其实佢有冇曾经系火红过噶？ 我觉得佢近旺角潮流中心同埋近顺和，所以楞到啲关 系 咯。 因为雅兰咧，我成日我而家咧反而吓，我而家唯一嘅印象就 系 好多衣帽中心。 我 因为雅兰嗰串 转型咗，转成功噶啦， 系系啊，算系几成功噶啦。佢多咗啲高档嘅，譬如可能有啲咩雪糕店啊，有某啲连锁店咁样咧。 佢都转型咗好多噶，系啊，有好多大型嗰啲连锁店啊。 旺角有冇雅兰？系咪其中你一个嘅铺店嚟？ 都有去嘅雅兰。 专卖咩？佢卖衫多定卖？ 卖衫嘅，阿兰嗰 女装多啲啊， 系啊，女装多啲嘅。其实男装冇乜话专门啱我哋买咁样噶。 嗰阵时潮流特区系 算系噶啦，算系噶啦，已经系。 我自己咧就冲出旺角。 系啦，靠你啦。 我应该咁样讲，我要讲 铜锣湾添，可能 唔系。我要讲沙田先，因为其实你谂翻啦，读紧书嗰阵时候我喺沙田读书， okay, okay. 你通常咧你嗰个蒲点就系嗰区噶啦。对于沙田区或者咧喺新界区嘅朋友，如果你去旺角之前，有个停留点就 系 沙田啦。新城市广场隔篱咧有三个相对地细啲嘅商场，佢哋全部咧都攞天桥咧一个掹住一个咧去通嘅。嗰三个就 系 沙田中心、好运中心同埋沙田广场。 Okay, okay. 作为沙田友嘅话咧。 希尔顿， 希尔顿系另外一边，但希尔顿嗰边咧，通常咧就系攞嚟做嗰啲补习社啊，冇乜嘢买嘅。 而家就系啲外佣嘅中介中心咯， 系 啊，我几次接姐姐都系希尔顿。 佢就喺嗰边嘅，但系嗰阵时我想讲沙田中心、好运中心系好多铺头仔。 OK OK， 卖咩多？ 嗱，我有两间我一定永远都去嘅，就系卖 CD。 OK， 佢因为佢个价钱咧似你可以去到顺和嗰啲价钱。平 啲、 有得揀嘅， 唔使特登出旺角啦， 系啦， 但種類都咁多嘅、 種類都咁多㗎，咁、但係鋪頭嘅數量就少咯。另外都有好多嗰啲鋪頭仔咧賣零食嘅，有呢啲商場啊，一定有一間夾糖嘅，你記唔記得？一定有一間夾糖啊，跟住咧就賣衫啊嗰啲咧。其實嗰陣時作為中三嘅我喺沙田度。呢幾個商場都真係留低唔少嘅腳 毛， 已經覺得好威噶啦。 係係係，但係咧去到你如果你殺出去咧，去尖沙咀定銅鑼灣，因為我見咧其實好多人第一時間就講話，梗係講金百利咯。或者一係就利是就尖沙咀啦。 銅鑼灣就係我哋未過海先，我哋去咗 尖沙咀利是啦。 係啦，我記得我中午嗰陣時。我要去谢思燕， 就一定去嗰度买。 嗰度衫就喺百利度买噶啦，因为嗰阵时咧系最潮流噶。 系 你直情觉得咧，我行到入去咧，已经觉得自己个人高咗啊！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啱啊！ 但系佢嗰度咧，实在太过隐蔽 喎。嗱，呢个就系令到一个商场啊，点解可以成为热点嘅地方？ 系 因为佢唔系喺正大街， 系 你要转咗入去嘅话咧，你就觉得自己有优越感。 唔系，同埋你 其他嗰啲 路啊， 行唔到入去噶。 唔系你要识门路先会揾到啊！ 系啦，好似嗰啲即系自己嘅斗嗰啲嘅地方咁样啦。我记得嗰阵时啊，即系哇廿几年前啦。如果我讲紧即系我中午嗰阵时，好劲嘅去三四层咁样咧， 是 长期咧都系好多人啦， 系 同埋啲人咧嗰阵时会谂，哇佢好多个耳窿啊，哇佢染发噶，即系嗰啲 sales 嗰啲咧， 好坏 嘅，你就觉得哇我唔觉得佢坏噶， 你觉得佢 型啊？ 你连去呢啲地方咧，你都会觉得啊，不如今日着全黑衫咧，就会觉得自己即系啱数啲嘅咁样。 唔好摄衫啦，咁样摄衫俾人哋笑系死僆仔啊，咁样。 系啊，嗱咁啊，譬如网上面咧，就有好多人就举例咧，譬如佢就话。佢系旺中啦、信和啦、先达啦、全丰啦同埋南丰啦，咁佢话不过都不复在啦咁样，咁啊King咧就话啦，佢中学真系好中意行潮流特区噶，因为咧精品服装都有啦，不过咧通常就系太贵。行多過買嘅，但近呢幾年咧就好耐冇再上過去啦咁樣。 我想問一問咧，有冇啲咧即係呢一排我哋頭先噏咗咁多個商場啦，佢哋有行過有去睇過嘅聽眾咧，即係話俾我哋知佢哋最新嘅近況係點？譬如頭先我哋講， 我有去潮流特區，我有去過咯。 你去潮流特區而家係點？ 我去整電腦，因為嗰日 變咗旺，變咗電腦特區。 佢唔係全部嘅，佢咧就啲鋪頭咧其實唔係全部有開啊，因為畢竟而家又唔同咗咧，咁啊有一啲就我嗰個係咪潮流特區嚟？唔係啊，係另外一個。Sorry， 佢喺嗰個商務隔離嗰個咧，好似改咗好多名啊，叫唔知咩現時點啊？ 我真係 唔知乜鬼咧，因為佢以前又係新興嘅，即係佢喺潮流特區再後一期嘅啦。佢本來就係賣啲潮流精品服裝嘅。咁譬如呢一個為例咧，我嗰日再上去咧就立立雜雜咩都有咯。譬如可能又賣啲水晶啊、擺設啊、玩具啊。整電腦啊，有賣啲咩電子煙啊？ 人流多唔多啊？咁 多美甲啊、修甲啊，即係立立雜雜 咧。美甲店多咗， 但係冇特色㗎。其實你入到去咧，你唔係好覺得啊？呢間呢一棟商場裏邊嘅嘢咧，係真係下次想再嚟行，因為差唔多。 哦， 差唔多。 嗰陣時咧，我成日行百利，佢慢慢咧就即係開始即係覺得冇咁潮啊，就變咗利時喺尖沙咀，利時咧就取代咗百利咧，就覺得係即係最潮嗰個地方咁樣啦。 利時係咪喺日資百 嘉年威老豆？ 嘉年威老道， 嘉年威老道又要转入去咁样， 利时神婆嗰阵时嗰个年代咯， 嗰阵时嗰四层嘅利时，利时我 系 行最多嘅，因为后屘百利咧，你系冇咁型嗰阵时咧，就变成咗开咗好多婚纱店啊，即系走咗去另外一个嘅方向啦。但系利时嗰阵时咧，本身就话租平啦，吸引咗好多咧就 系 香港本地嘅设计师，真系开铺头，佢哋真系行第一步。其实呢个系一个年代嚟噶，因为咧佢哋就有好多人谂住嗱，我有自己嘅 label， 我想有自己嘅 label 嘛，但系咧要第一样嘢就系个营运成本唔系好高，所以咧佢哋就会去呢啲嘅商场仔，尤其是嗰阵时系未红嘅，未红就租金平啊嘛，跟住咧就会吸引到阿豪仔你又开一间，阿田你又开一间，呢一层咧就变成全层咧都系卖女装咯，上面嗰层咧就卖男装，一层咧就可能系咧外地嘅货源咧就喺卖篮球衫可能都有噶，一啲可能就卖古着嘅，跟住就哇变咗每一层都有佢嘅特色咧，哇百花齐放，但系好惨嘅一件事就系、是，当嗰个商场变得多人流，变得多人买嘢，租金佢哋有同我嗰阵时讲过，唔知贵啊，系以倍数咁样去加，因为根本咧就做唔住，变咗咧佢哋就打唔响嗰个如意算盘，唯有搬走咯。但你跟住见到人哋咧就见到哇呢、這个商场好多人去，就可能嗰啲慢慢就开始侵入咗一啲咧就系、是、相对地嗰个货品嘅质素冇咁高嘅， 系 咁啊搞到嗰个商场咧又开始跌落嚟啦，咁啊永远好似一个循环咁咯。 嗱而家 阿 Christine 咧，我睇 Facebook 啊 ，Christine 咧就话啦，而家好运中心咧十室九空啦咁，咁啊TK 咧就话啦，喂佢都几多个点咧都喺度讲形容嘅，佢话西九龙中心，佢咧中学生踩冰加买衫，罗德堡海港城系转咗客路啦，因为利时咧系潮人之地，信和就 系当年真系啊， 系啦，佢话信和就系闪卡明星想唱片集中地，潮流特区就系中学生自营之选， 冇错， 跟住旺中咧就系学生经济之选，但系永远行唔到， 系啊， 好多回忆啊， 呢啲都真系啊，全部都系各有特色啊， 同埋阿 Gloria 咧，佢哋都提醒佢话，喂豪仔，你讲喺书店隔篱嗰个商场咧，应该系七之宝啊。不過改曬名啦，而家 係啊，我記得啦，我當年有行過噶，認過噶佢。 成日都係咧，潮流特區同獅子堡咧兩個撈亂行咯。 其實就喺嗰條西洋菜街啊，係咪啊？你每一個商場你都會入去噶嘛。 咁佢話咧，頭先你講嗰個現時點咧，彌敦道嘅近油麻地咧賣模型比較多嘅。咁咧有一個阿心木之林咧，佢就話啦：，喂，百利咧，因為疫情嘅關係，靜到癲咗啊！ 哎呀， 點解我知道？我係其中一間嘅店主嚟㗎。 陰公啊！因為佢而家咧，百利咧好多咧，真係賣婚紗。 Versace 嘅用品啊、服裝啊嗰啲咧，即係我講用品係真嘅，有啲咧係專係做賣貼啊嗰類嗰啲咧。 係 喺咁樣嘅疫情底下，可能佢哋真係會吃力啲啦就。 係啊，喂，有好多個朋友咧都提咧，佢就話冷門之選啊，就是、九龍城嘅龍珠啊。 係啊，喂，以前龍珠商場我都成日去㗎。 我未行過，點樣㗎？係玩咩㗎？ 佢對住太子道嗰邊嘅，咁好多時咧，佢都係嗰啲鋪頭仔，好細間嘅。 而家仲有冇㗎喂？ 而家仲有，不過而家裏邊唔知轉型咗啲咩咧，咁啊買好多遊戲機嘅嘢咯。 我買遊戲機嘅， 賣 game 咯，係啊。 嗱、okay, okay ， 賣 game 嘅商場咧，反而都話咧，仲有得做啊！即係賣 game、賣電腦，就算香港島啊、298啊嗰幾個，係 啊， 佢哋都仲，因為好似歷久常新，永遠都會有人需要添置新嘅器材啊嘛。 係啊，誒呢度有一個咧，都係我當年有經過嘅，就係、 是、 青山道嘅宇宙商場啊。 呢、 這個都好出名啊， 係 啊， 咩咧呢個？ 唔係就係咩都雜不楞咁樣咯。 哦、 但係呢個都係喺佢喺長沙灣咧嗰度一帶嘅。你所以都好多人。 係咪有多出入口店㗎？我因為我諗緊，我有冇去過？有朋友帶過我一次。 我知點講，因為其實我唔係成日去嘅。但因為我嗰陣時就中學咧，我喺石硖尾嗰度咧，我哋會一辣咁樣行翻過去咧，深水埗啊、黃金啊，咁偶然會經過嗰度，但係嗰度都好出名噶啦，咁樣。 係 咁然後就有啲朋友就都係講咧，就話家樂啦。 係啊，家樂商場都好多家樂商場直情係一個大型嘅商場，同埋夠冷氣夠勁啦，鋪頭夠多啦。 點解會係冷氣夠勁嘅？喂， 係咪嗰陣時嗰度有卡拉 OK 嘅？同埋係咪？ 卡拉 OK 後期噶啦， 有冇後 期最早期咧，佢真係咧，邊有女人街好熱噶嘛？即係你係行完女人街之後，你會繼而行到篤篤啦，行埋家樂噶嘛？家樂又係嗰啲上咗鋪，即係講緊我 上咗樓， 我嗰個年代啦，係啦，因為有幾層啊，好多鋪頭仔咧，好多衫賣嘅。不過當然咧，而家即係拆咗，即係改建咗，成為一個大連鎖品牌嘅時裝店啦咁。但係裡面真係乜嘢即係最緊要就係家樂係男仔女仔都行得嘅商 場。哦，都 係。我嗰陣時咧，應該係中午嗰陣時啦。嗰陣時我嘅志願係咩咧？ 做咩啊？ 喺利時有 一 間，唔係啊，喺利時有一間鋪頭咯。 哦，會啊會啊。 因為嗰陣時覺得咧，你做到喺嗰度開一間鋪頭咧，就代表你好似係成宇宙係啦最型嗰個人啊！即係所有女仔都會埋身嘅嗰陣時。 真係唔係會啊？因為你覺得已經係另一個格調嚟㗎啦。 同埋佢哋嗰個生活嘅態度咧，即係咧，你會覺得啊，佢哋嘅打扮啊，佢同隔離鋪頭嗰個老闆點樣去傾偈啊？ 係啊，點樣溝通啊？ 有陣時佢哋會喺鋪頭度食煙噶嘛， 即係 嗰個年紀嘅我就會覺得哇，佢哋好有型啊！我想模仿佢哋啊！嗰陣時真係當佢哋偶像咁拜。 係啊，喂嗱，呢度咧就話灣仔二九八啦，佢就話啦，八九十年代咧老番日劇VCD 盛行啦，每層樓咧都有三至四間老番店， 嗯、 之後咧就變咗死場一個啦。咁然後咧這個阿 Kit 咧都係啦，佢話九龍城嘅龍珠商場咧賣 game 賣漫畫，佢話咧旺到飛起，而家咧水靜河飛。咁啊，得翻啲元老店喺度，咁亦都有人提咧，就话喂，铜锣湾咧，其实仲有呢、這、一个，哎呀，突然间揿走咗添。 嗯， 铜锣湾仲有间咧明珠啊，佢话系咪明珠啊？ 哦，呢、這个我真系唔知道，我细个未去到铜锣湾咁远啊。 系啊，铜锣湾佢 要过海， 有一个铜锣湾中心商场， 系啊，铜锣湾中心 就有日美漫画模型咧，日本唱片嘅，佢话而家咧变咗咩咧？外佣集中地啦，即系应该都系变咗好多嗰啲代理公司啊、agent 啊嗰啲咁样咯。 Anthony 就话湾仔有个东方188商场， 188而家都有嘅。 哦，佢话好似即系港岛嘅信和咁样咯，又系买啲 game 啊、CD 啊咁样游戏玩具啊嗰啲咯。 即系变咗，我觉得而家佢多少少似先达啊，但我都好耐冇去先达，先达有冇转退型我都唔知啦。 先达啊，系我都好耐冇去啦，买电话咯。其实仲有网上面咧都有人提就系讲紧西。九龙广场咯， 啊深水埗， 深水埗咯，咁啊亦都系咧，即系头先都有啲朋友就提过咧，我哋早几日都问咗我哋阿 P 阿宇咧，佢都第一时间就话系啊，以前咧仲有咩过山车啊，好多嘢玩嘅，佢话而家咧少咗咯，咁可能就系即系买嘢食咁样咧，其实佢都。種類都真係好多 嘅， 所以我哋 有人講葵廣嘅。 啊，葵廣而家都有葵涌廣場咯， 係 葵涌廣場，但因為咧，佢又唔算係越做越頹啊嘛， 佢都仲 係啊， 因為佢以嗰個平價同埋多選擇咧。啊，條路又闊喎，係咪？ 係啊，所以都仲係有好多，因為我哋咧其實自己有總結咧，就係話點解啲商場咧，你話會越嚟越難做，搞到好似好頹咧，其實原因真係有幾個好重要嘅。你本来想买平衫啦，仲要买好 in 嘅衫啦，你会发觉我网购嗰啲仲快、仲新、仲平。再唔系嘅话咧，啲僆仔可能以前就会觉得有啲贪平想买嗰啲衫咧。 而家嗰啲所謂 fast fashion 嗰啲咧，佢喺大商場 是 大牌子，但係佢又平喎。 其實有啲咧喺嗰啲商場賣嘅嘢咧，係一啲都唔平嘅。佢係賣我係入口嘅， 可能 精緻嘅。但係因為而家就係即係你頭先講 fast fashion 啊，太多嘢揀。你就算你話行一條嘉年威老道，或者各樣嘢旺角一條街道啦，$50件衫，大不俾你揀。點解又要揀一件咁精緻？可能佢要賣$700一件喎。 係啊，所以就點解你話呢啲店鋪咧？除咗你話係咪因為環境改變啊，生活習慣改變，可能最重要一點咧就係選擇競爭，網上世界真係大咗好多啊！所以呢一啲嘅 租金都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啊！ 係啊， 喂，我哋歡迎電話號碼1143888啦，猜猜我是誰？12:30就同大家玩啊嚇！ 今日有個特別嘅主題同大家分享嘅，打咗電話嚟先啦。 夜靜悄地，凝望著這夢中都市。有的黑暗里，这张唱片轻盘旋，圆圆的歌声里，倾诉着爱念。你那天交给我，叮嘱我着意，我却有点不经意。今天你会依依，无奈现已失去你。缘分发好似你这张唱片般歌声始终永未变现，愿能让爱恋轻抚你心，热情地深入当天每段往事，回来让我以你的用爱修补冷冷空虚，我永远也不再被无奈占据。 早晚的舊唱片，電話號碼1872388 啦，可以打定嚟啦。我哋12:30之後有猜猜我是誰，今日我哋會有一個特別嘅主題嘅，晏啲就揭曉俾你聽啦。電話號碼1872388。 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全罗南道、济州岛等地降雨量将达100至300毫米，强风将会持续到听日，提醒民众做好防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亦都有骤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济州的东南偏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东海同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19点，跌165点，成交金额90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4点，升4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药明生物192.7，跌5.6；小米集团25.2，跌4毫；腾讯控股545.5，升6.5；阿里巴巴287.6，升4.8；美团短评273.8，升9.2。中国飞鹤15.18，跌6.6；京东集团328.8，升19.6；吉利汽车17.5，升4毫；建设银行5.39，跌1毫；中国平安81.15，跌8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367，瑞士法郎8.509，澳元5.968，澳元系5.698，加元5.933，新西兰元5.253，欧元9.2238。每百日元兑港元7.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7。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2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8,15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32美元，卖出1,96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元朗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挤塞，龙尾在坳头交汇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中环、观塘道开源道隧道口方向油塘、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真系唔舍得，咪翻嚟咯。 我们能出走走新的向往，然后。 请嚟演员陈汉娜演出佢嘅 MV， 配合歌词讲地球已经唔适合人类居住。汉娜移民咗去外太空星球生活，但系因为太挂住 J， 所以翻嚟地球。 放手，全身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会飘出这漩涡。 J 风芝麻填词王乐儿，编曲有芝麻林乐婷，监制系舒文。上榜六个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冯允谦《地球来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头先我哋我们的呢就盛载咗好多我哋行街嘅回忆啦。咁而家呢就先讲咗天气先， 啊、 再同你嚟第二个回忆下。 3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好啦，咁而家呢第二个回忆系啲咩呢？就係、是想回忆下大家呢考试啊。即系喺学校里边咧考试嘅情况咁啊，即系都属于回忆一部分啦，有啲耐啦，系咪？好啦，就又或者我哋咁讲，唔好净系考试，温书都得嘅。 好， 温书都得嘅。我哋俾两秒钟大家闪回呢个回忆先。 阿恬话你俾两个钟我都谂唔起温书嘅回忆。 唔系，佢同个仔有温书噶嘛？可能 系啊， 系咯， 我冇啫， 你冇啫。 佢同个仔温书即系温仔啫，系咪咁样？系咪？ 哇， 咩 generation 啊？你呢个 generation next。 啊、真系好啦，回忆完啦嘛， 系温代都出埋嚟， 好啦好啦，系啦，即系有代沟啊，真系。你有冇发现咧？你会出现唔专心嘅情况啊？即系譬如话咧，嗱，温书最容易嘅， 会 系、啦，有好啦，如果你有 专心过， 我有专心过噶。 好容易啊！讲真，你温书嗰阵时咧，你发生咩事？电话响一响，你会想去望一望。阿爸可能喺个厅度，你已经喺入房入边啦。个电视机啊嗌咗一声，你已经想知啊个电视做紧咩咧？跟住你就会即刻谂咯，你就会谂嗱呢个钟数应该播紧电视剧嘅，跟住就会谂播紧边一套电视剧啦。啊，究竟发生咩事咧？零心机读书。 好啦，我就想问下大家咧，如果你有唔专心嘅嗰个时间嘅话咧，你有冇总结翻系 受到咩因素影响你，搞到你唔专心呢？系你自己啊，周围啲变化啊，边个人坐喺你隔篱啊，会唔会系有靓女入到嚟你唔专心啊，男仔入到嚟你唔专心啊，定系点样先至会令到你唔专心呢？ 嗱，第一都要讲下嗰个场景啦，多数都系喺屋企嘅。咁头先 或者自修室咯，嗰时都有。 所讲嘅我有靓女行过，咁一定系自修室啦。 系系系。 咁呢个我冇咁嘅经验嘅。第一， 我有。 如果系喺屋企嘅话咧，认真系屋企嘅电视 系 好影响嘅。 系。 系啦，即系你知屋 即系啲环境声咁样。 啊，环境声一定啦，就算你有间房啊，你扮埋门啊，即系我因为即系未必个个都住。间屋好大噶嘛，系咪？有屋企有条走廊咁嗰啲， 系啊， 咁啊啲唔系噶嘛，咁啊跟住听到啲电视声，你系好直接影响，同埋电话声响咯。 但你有冇赖过咧？系同学仔咧，边个坐你隔篱咧，令到你唔专心咧？ 有。 嗱，如果系街嗰啲咧，我就唔知啦，因为我通常都喺屋企温习嘅。 我话其实咧，最坦白嗰句咧，应该第一个讲系讲自己嘅。 系系系， 即系如果你就算你个住嘅环境几嘈几恶劣都好啦，你瞓街都好啦，如果你系 要 读书， 冇错， 你作壁偷光嘅话，我啲中文即刻变得几叻，你都读到嘅。 系， 即系而家我就讲翻当年嘅自己，点解读书唔够叻，系因为自己咯， 唔专心。 但嗰阵时会赖所有今日其中一样，你头先话隔篱嗰个 啊 嘛， 系啊， 隔篱嗰个系有关系。 隔篱位啊，如何？ 譬如我嗰陣時有讀中午會考嗰陣時咧，我係去自修室讀書嘅。咁、 okay. 一班朋友啦，有男有女啦，每一日咧都好準時，自修室未開就去到噶啦，霸位啊嘛，霸咗位之後，哇， 咁早晨要倒塔咁早起 身，神操啊，神操晚年啊， 擺低咗之後咧，仲要決定去邊一頁啊，讀到邊度嗰排啊，我人生睇最多戲嘅一排啊， 睇咩戲啊？ 去電影院度睇戲咯。哦、 好啦，嗱，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咧？因為日本咧有一個 YouTuber 咧，叫做唔知咩。哈 Jimmy 系啊，哈 Jimmy， 佢咧就话啦，佢就好想研究一下，究竟咧有咩因素会影响一个人咧上堂考试啊、温书咧个专唔专心，会唔会受到影响嘅？ 即系佢有统计嘅， 佢实际做咗个测试，咁、不过娱乐成分系好重嘅，佢、 okay. 就话啦，会唔会其中一个影响你嘅原因咧，就系、是、你身边嘅考生，如果佢哋嘅组成系唔同嘅话咧、会唔会影响你考试嘅嗰个能力咧？咁咧佢就做咗个实验咧，佢就 book 咗间课室啦。咁啊，佢就揾咗咧有廿零三十个考生，佢系做咗三次实验嘅。 系 咁，第一咧，佢就系、是、应该系四种啊。佢第一次咧就系、是、自己一个人喺个课室度考试。 哦，你讲考试就唔系讲温习啦。 系啦，今次就唔系净系讲温习啦，佢就讲考试啦。咁我就一次要讲晒咧，佢有几个唔同嘅选项嘅。你估下咧，佢啲成绩系点样嘅？ 好啊，好啊。 第一次咧，佢就话啦，一个人成个课室得自己一个人咧，佢就做嗰份答卷。好啦，呢个系第一个场景。 好， 咁冇嘢好讨论啦，咁样。好啦，第二个场景咧就系、是、坐满晒人啦、不过全部都系男生。 OK， 全部佢自己就系男仔嚟嘅呢个 YouTuber。 考紧试嗰阵时嚟， 系啦系啦，佢特登又做一次考卷，今次咧就第二个场口咧就全部都系男生坐满喺佢周围，佢就继续喺度做功课啦，喺度温书啦，考试啦。好啦，呢个系第二个场景啦。第三个场景咧就系呢一个全部都系女生， 系 佢自己就系男生，哇万绿丛中一点红啊，真系正到爆啊！咁啊全部咧就日本哇着晒啲水手服喺隔篱啦，咁样嘅考试。 OK， 好啦。第四个场景咧， 就有男有女啦。 唔系，我话明佢娱乐成分重啲噶嘛、哦，所以你千祈唔好问我边度有呢个考场啊，我都想去。 喺个浴场度。 唔系，全部都系考场。 哦 okay、 全部都系女生，净系着比基尼。 哦， 哇，真系，我见到呢张相，我真系咧冇办法集中到精神啫、全部都系比基尼，咁啊，依然都有考官嘅。咁我话俾你听，四个场口咧， 啲考官系女考官， 男考官 都系着比基尼， 唔系冇， 男考官 系正常嘅，考官系正常嘅，系啦，得佢自己一个咧就系、是、就咁着即系校服嘅啫，咁样，好啦，咁啊再俾埋啲 tips 你，佢喺呢一个比基尼嘅事件里边咧，啲女生咧仲特登咧喺佢面前跌咗笔袋啦，系、特登喺佢面前度执执擦胶啦，咩都执晒噶啦， 未有番碱啫，如果唔系就跌噶啦番碱， 系啦，仲倾偈添，啲比基尼女郎咧仲互相倾偈，点 可以考试嗰阵时 咪离晒谱咯，因为佢测试嚟噶嘛， 咁就系啊，测试睇试试下佢啊嘛， 哇，真系喺佢面前。淨係執返揀嗰張圖呢，我睇咗五次都唔捨得碌第二張真係。好啦，就係、是、咁樣。 你係睇呢張相而搵到呢單新聞。係 啊，冇錯。我見到喔點解會有呢單新聞出嚟咁有趣嘅呢？邊個考試場景最高分， 边个考试场景最低分？ 好明显，我会话嗱，你而家一二三四四个场景啦。场景一就一个人噶嘛，嗰啲咪最高分咯，即系调翻转咯，全部男生嘅第二高分啦。有啲女士已經開始跌㗎喇個分數，比堅尼女同學啊，嘩，佢交唔記唔記得交卷都另外一件事啊，真係。 係囉，咁所以呢、 都合理啊，我嘅諗法，我嘅推斷啊，點係咪？ 我覺得唔係嘅，應該有啲即係倒轉嘅，譬如自己個人嗰個未必高分，因為太過得個自己個人咧，可能耳仔都嗡埋，嗡到耳仔咧根本集中唔到。 係 係啦，同埋得個嗰個叫話監考員就望住你，哇單對單其實都唔係好受啊，我覺得呢個唔係會高分嘅。咁啊，但係全部男仔咧，我覺得反而全部男仔應該高分啲，因為有競爭力啊嘛，我仲要死過咁樣。 係。 咁第二，我覺得嗰個嘅比基尼嗰個咧，比基尼嗰個應該。如果下我咁計下，當佢一個好乖巧嘅男仔，佢可能會覺得哇，咩非禮勿視，即係可能會更加集中，唔好理佢哋。 落都去睇嘅，其實佢唔喺你面前睇，或者佢睇咗唔話俾你知咋。 我不過我又冇話啲比堅尼係， 肯定咁話俾你知， 女郎定大媽嘅。 即係亞天比堅尼啊， 我又冇咁講嘅，真係。 我口水堅尼啊，咁咋？ 係啦，係 反而最唔集中嗰個應該係全女班。 全女班點解 咧？系咪咧？因为嗰啲女仔冇倾偈，我想问全女班嘅。 全女班冇倾偈嘅，好正常嘅。 大家都下考嘅。 系啦，大家都好正常嘅，咁样系得比坚尼嗰度摆明喺度，即系有娱乐成分咧，就又执嘢啊，又抛波仔啊，咩都做晒出嚟噶啦，咁样真系。 哎呀，又好似想退褪翻添。 系啊。 我唔讲咩，我讲最集中应该系全男班啦。 好啦， 最好嘅。 咁我开估啦。 唔好嘅系一个人。 我开估啦。考得最，我先讲考得最唔好先啦。 好， 佢有两个场景都系考得唔好嘅，只系考到62分嘅啫。 哦， 分别就系 比坚尼走唔甩，我觉得 全部男生 系， 同埋全部女生。 点解咧？ 冇错，都系考到最低分，得62分。 系 啦，咁咧嗱，佢有其中一个解释嘅，佢话全班男生嘅时候咧，虽然好安静，但佢话咧反而就会不自觉咧，周围咧好在意周围嘅声音。即系佢话咧，会好容易就喺度留意啊，隔篱冇咩声，好搞笑啊！ 考试做卷你就耷低头就嚟噶啦， 系啦， 其实你唔系好理隔篱附近发生咩事喎。即系当然，除非你话去到有女生着比坚尼嗰啲咁样啦，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然后最高分咧，即系得翻两个啦。 系啊， 究竟系 一个人 一个，定系比坚尼高分啲？最高分。 咁应该系比坚尼啦，如果咁讲嘅话， 冇错，比坚尼嘅分数全场最高分。 我其实头先都想讲嘅比坚尼，但我谂唔到点样可以攞到高分啊。 其实佢都冇得解释噶，佢攞到咧最高分咧就系呢一个69分。 系。 咁咧佢话咧，但系成个过程里边咧不停俾人骚扰啦，又送飞吻啦，又执笔啦，又掟嘢啦咁样。 系咯，又倾偈啦咁。 但系佢 话 佢竟然咧可以考获咧嗱，佢都唔系佢咁多个场口里边最高分嘅，如果严格嚟讲。哦都是第二高分啫，69分。咁但系咧，第一高分咧就系、 是 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咧就真系最所谓心无旁骛啦。你就真系可以 做到最好嘅。但系估唔到啊，比坚尼反而可以仲好过咧全男班啦，同埋全女班。 佢有冇解说到啊？ 系咪因为真系非礼勿视？我认真嘅，即系可能佢觉得哎呀呢啲真系唔好啦，我集中啲做卷啦，唔好理其他人啦。 其实答唔到，因为咧佢自己都话好尴尬，佢话咧佢大部分嘅情况之下咧都系专心唔到啦。又或者要抵抗啲人嘅誘惑啦， 純好彩啫，即係有陣時考試考得好係純好彩咁 啊！佢而家個測試就話咧，究竟咧你身邊嘅人啊，會唔會影響你嘅即係成績，又或者會唔會影響你嘅專心？其實如果用呢個方法嚟評論嘅話咧，係咪真係冇影響咧？即係最騷擾你嗰啲，其實 睇翻你自己咯。我頭先講嗰樣嘢咯，你自己考得好定唔好，唔好賴嗰個市場係點，唔好賴個監考員係點，唔好賴隔離嗰個或者同你一齊温書嗰係點，係你自己 ready 未咯？ 但係喎，真係可能會有啲人，有唔係個個一樣米養百樣人咧，唔係個個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噶嘛。即係可能有啲人佢好嘈先有温到習嘅，有啲人要好靜嘅，咁已經好大分別啦。 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咧？DSE 或者會考年代咧，有啲考生咧話最唔中意啲人。在市场做啲咩动作 咧？举手攞纸， 冇错。嗱，佢话举手攞纸啦， 早走啦，完成咗咧，都系会令人哋咧无端端咧 好不安嘅， 好不安 做晒咁，我 但呢个讲紧你自己嘅心理质素， 咪就 系 你周围嘅人影响你咯。 但系如果你自己个心理质素够强嘅话，你攞纸咪你攞纸咯，关我咩事啊？ 唔同噶，都冇可能噶啦。 喂，咩冇可能啊？可能 唔系，我意思系唔系个个可以做得到， 系 每 一 个 做到就 系 真嘅。 佢真系会俾到心理压力你。可能譬如我哋大个咧，我哋去 interview 去面试翻工嗰啲咧，如果你见到前面嗰啲咧，譬如话哦，举例。你會 count 到時間噶嘛？可能你排隊啦，你第六個到你，頭嗰幾個咧，可能譬如每次都入十分鐘，跟住咧你自己入去嘅時候咧，四分鐘出翻嚟，你都已經話點解我咁嘅？ 其實你之前嗰個人嚟不嬲都話十分鐘，之前嗰個見咗半個鐘， 你 已經個心可能你 都有亂咗噶啦。 但係睇你就是、我就係講緊嗰樣嘢咯，你本身嗰個人個心理質素高唔高咯？但係真係個個可以咁高咩？呢、這個係事 實。咪係咯，唔可以咁堅定啊嘛。 哎呀，我好想接受佢呢一個比堅尼嘅測試啊！ 我放一晚個阿田同你一齊考試 啊！ 你信唔信試？ 咁你估個成績係好咗定差咗啊？ 哇！好大膽啊！ 你唔好以為自己喺屋企就可以亂講嘢先得噶，嚇死人啊！真係。电话号码1873888啦，欢迎可以打嚟，我哋十二点半同你玩猜猜我是谁。 讲定个题目俾你哋听啦，今日我哋嘅题目系同超级英雄有关噶。 明明隔了片刻，为何就像隔世？才承认没有你，但预算有一天再相聚，再相聚。怀疑过了半生，从来并未过去，能流泪亦会先。为遇见会分开，会相聚， 相聚，爱相聚。 可以拥抱时，就要拥抱。 Thank you. D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演唱会咧，今日咧 Dr. Music 咧同你讲下第一个摇摆音乐的重要筹款演唱会。虽然到场的人数只有得40,000，但是由乐队 Beatles 成员 George Harrison 发起的这个孟加拉筹款 concert 呢，不单止救了很多当年因为东巴基斯坦受到 Bala 这个飓风侵袭的人，亦同其时帮助了当年东西巴基斯坦的内战，令到东巴基斯坦最后是成功独立，成为了今日人所共知的孟加拉共和国 Bangladesh。相信大家都会记得 Beatles 呢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呢去过印度找大师来到灵修的，而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呢的影响是最深，他离开了乐队的第一首歌就是赞扬主的作品 My Sweet Lord。 亦因为他和印度的音乐大师 Ruffy Shankar 很熟，所以当这个灾难来到的时候呢， George 就是应 Ruffy 的邀请为孟加拉的灾民呢是来到筹款义唱，同行的还有他昔日的队友 Ringo Starr，有吉他手 Eric Clapton 和 Dr. Music 至爱的 Bob Dylan 都算是人强马壮了。队友 John Lennon 呢，因为是 George 要求他的太太 Yoko Ono 不要上台表演，结果呢他是答应了都来不到，不知道是不是被老婆闹了。而 Paul McCartney 呢就很有原则地样是婉拒了，因为他说乐队解散都不够两年又复合同台演出。但演唱会呢就是在美国的麦迪逊广场举行的，筹款赈灾之余亦都是提醒到当其时东西巴基斯坦的内战。 想翻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00到凌晨2:00，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我哋一间就会同你玩猜猜我是谁。 系，咁啊，嚟啊！ 我虽然我哋咧就冇得去旅行住啊，但系咧喺其他地方咧，啲人都已经系自己去唔同嘅地方咧，即系区与区啊，省与省去噶嘛。咁啊，譬如大陆咧，而家咧北京咧，佢哋有动物园咧就开放咗啦，咁亦都有啲市民咧就去旅游。咁啊，佢哋啲地方咧都大啊，有动物啊，野生动物周围行噶。 系。 哇，估唔到，因为疫情出现一啲问题。 哦，是啊，是啊， 真的大家要小心啊， 你是不是讲紧喂佢嗰个啊？ 是啊，但其实佢查证话唔系喂佢喂佢噶。 系咩？ 系咩？ 你讲嚟听下啦， 即系咪一啲动物佢哋太肚饿？ 唔系啊，话啲游客整蛊佢啊，喂嗰啲唔应该嘅嘢啊。 系咩啊？ 系啊，口罩啊。 佢喂咗个口罩俾只鹿食啊。 你话内地啊？ 系啊。 嗱，佢咁讲嘅，佢有查证过嘅，唔可以一口咬定嘅。咁佢就话咧，可能系个鹿咧探咗个头喺个车里边，而撩走咗个口罩出嚟嘅啫。 有冇咁犀利啊？只鹿撩口罩嚟食， 又未必冇可能。 系啊，我见到啲人而家影张相就话佢。 因为佢唔知咩系食物，即系你会见到个，譬如喺日本咧，咪话咧奈良好多鹿，佢哋好饿嘅。 抢胶袋啊嘛， 佢哋胶袋都照吞嘅。咁当然啦，嗰个胶袋有食物嘅味道啊嘛。咁口罩可能有一个佢唔知咩味道，佢尝试攞嚟食都。 我想象唔到啊，佢会食口罩咯。不过点解话危险呢？因为里面有金属条啊， 系啊， 所以好容易咧。系啊，会搞到佢即系有危险噶吓。咁啊，大家要多啲留意啦。好，我哋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消息话政府将进一步放宽措施，健身中心同按摩院等将有条件重开。当局亦都考虑进一步放宽晚市堂食嘅时间至晚上10:00。详情最快今日下昼公布。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第二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截至朝早8:00，一共有716,000名市民登記參與，有82個檢測中心預約額滿，而尋日一共有126,000人接受採樣。聶德權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 截至今朝八点，有101宗涉及个人资料被他人用作登记的个案，经了解后有52宗怀疑涉及盗用他人的个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处理。他说没有乱填资料登记的个案数字，但相信为数不多，又指计划属抗疫工作，呼吁市民不要用来讲笑或者捣乱。他说原本已经额满的检测中心听日起会增加名额，当局会留意今日情况，考虑有没有需要延长检测日期，但未必所有检测中心都会延长。15岁少女陈彦霖的死因言讯继续，资深法官马宣立的作供表示，一般浸亲的人两边肺部的冲水量会接近，胃部亦都会有水，而陈彦霖两边的胸腔液体含量相差太远，形容情况古怪，不能够解释。解剖报告表示，他两边胸腔液体含量相差近500毫升。马俊立表示，陈彦霖左胸腔吸入液体的情况符合预力的特征，但右胸腔液体含量就不符合。他又表示，只能判断陈彦霖的遗体浸入水中，但不能肯定是否预力而死。死因言讯主任曾凯琪关注，遺體肺部重量同一般預力個案的肺部重量不相符，可否推斷死者死前沒有吸入大量水分？馬宣立同意。時任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陳兆海在2011年的一個基本法研討會上，以權力分立或稱三權形容本港法治體制，但教育局網站已經找不到，教育局證實負責人員年前已經移除。發言人回覆查詢的時候表示，當時陳兆海重點指出，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司法獨立。發言人表示，曾經將簡報上載，而不時將舊檔案移除或更新是恆常工作。由於簡報已經在多年前資料已經被移除，但不排除相關連結仍然一度殘留在互聯網。發言人又指，行政長官已經清楚指出香港沒有三權分立，教育局局长亦都已经公开回应，根据基本法，特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同电脑简报的重点无出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45点，跌139点，成交金额9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4点，升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药明生物192.4跌5.9，小米集团25.25跌3.5，腾讯控股545.5升6.5，阿里巴巴288.4升5.6，美团点评274.4升9.8，中国飞鹤15.18跌6.6，京东集团329.0升19.8，吉利汽车17.52升4.2，建设银行5.38跌0.1，中国平安81.2跌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个汇价。港元7.75，日元106.06，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7，人民币6.831，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91，澳元兑美元0.735，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18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8,150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88美元，卖出1,96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我们成日都讲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但是今次疫情实在很严重，我们已经不可以只是见到自己的家。正如好像李荣浩这一首《同根》那样，全世界大家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一起对抗疫症。 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今日嘅猜猜我是谁，我哋咧已经拨通咗电话啦。我哋个主题咧就系同超级英雄有关嘅，咁啊因为大家 superhero 啊，大家都好怀念咧，即系黑豹离开咗啦，但系佢系长存嘅， 绝对认同 系啦。所以亦都喺呢个时间咧，可能我哋可以用呢一个嘅环节咧，同大家回顾一下，可能有好多你童年陪伴你成长嘅超级英雄， 系 睇你估唔估到我哋一间 心目中嘅英雄都唔同啊？ 冇错啦，你可以讲下你爸爸嘅，系啊，都得嘅。 但我哋今次咧就系一啲更加大家都认识嘅，可能系嚟自日本啊，有神力嘅、 啊。 我哋要第一定义先，系咪本身佢系人，但系佢有超级能力，我哋就叫佢做超级英雄啊？ 呢个要问翻各大嘅出版商， 系嘛？ 你谂住咩？ 我觉得系即系，譬如佢有拍电影啊，或者卡通里面佢有正义嘅能量、正义嘅情况出现，佢咪系一个英雄？ 咁即系大黑里面 系咯，虎胆龙威都得，又唔得话？ 咁又唔得话？ 卡通得唔得？ 卡通梗系得啦。 但你讲紧一个 我哋 有见义勇为嘅人就成为超级英雄嘅话，咁又唔得话？ 佢起码有啲超凡入性嘅能力啦。 系啦， 总之我谂就咁啦。我哋讲出嚟，你都会相信佢系超级英雄认同嘅。 系，如果唔系就嗰个主持啊吓挨打啦，你就 系啦。所以我哋讲定俾你听先。成龙大哥唔计，因为佢都系扮演警察，咁呢个冇得当超级英雄噶嘛，因为佢冇神力噶嘛。 除非佢演绎过一个角色，嗰、那个角色咧系有超能力嘅， 系我哋有超能力嘅， 够细嘅可以咁样，我就归纳佢做超级英雄。 即系应该明啦， 变身嘅系啦， 起码都有呢啲特异能力啦。 系啦，系啦。 OK， 嗱咁好啦，我哋就即系起码范围摆咗喺度。不过just for fun 啦 ，OK， 咁啊大家 个个都有礼物噶啦。嚟啊，第一个我哋有莲太响度 ，Hello， 莲太你好啊 ，Hello 莲太， 恭喜快活人。 系你拣边一个嘅？ 拣早早啦， 梗 系 你啊，拣。好嗱，好简单嘅啫嗱，呢位嘅朋友咧，个漫画又好啦，卡通又好啦，电影都好咩都好啦吓， 系 嚟自日本嘅， 系 系啦，嚟自日本嘅呢一个超级英雄，系啦，我睇翻佢嘅资料咧，因为佢由漫画度开始嘅，佢个角色咧系由12岁写到佢47岁嘅，系啦。佢有人话佢系地球人，有人话佢系外星人。 Okay, okay, okay. 佢会识变身嘅，一变身嗰阵时咧，头发就会有啲唔同噶啦 ，from 一声咁样就喂啊咁样嘅， 系 啦， 变身啲头发又唔同噶。 你讲紧佢12岁，即系嗰个角色12岁啊？ 日本 系啊， 呢个好出名噶啦，其实都呼之欲出啊。 四个字啊， 吓唔系两个字嘅，即系佢个名。系啦， 睇下你问着我识叮当， 唔怕， 好易啫， 好易嘅啫，你真系好易嘅。 佢有主题曲唱噶，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 系啦， 嗰个咧， 我唱埋个字俾你听都得。 啊，咁啦，我出埋个绝招啦， 系啦，系咩啊？ 龟波戏， 公公龙珠嘅边个角色啊？我哋今次系讲个角色，系啦，识得龟波戏公呢个系。 悟空， 系啦，好嘢！ 乜原来佢系去到47岁咁犀利？ 系啊，阿维基咁写啊！ 哦，佢系即系啱啊，因为阿祖头先讲咧，呢个角色一开始就10零岁嘅僆仔咁样咧， 十二岁 咁啊，一路写到咧，佢连孙都有埋啦。 嗯， 咁啊，原来47岁哇！ 系啦系啦，你都系超级英雄啊，所以 系啊，所以咧就恭喜晒连太。之后咧到晏昼咧，我哋可能有个同事咧就会打翻电话俾你，因为我哋今日人手唔够。我唔怕，你头先系 打翻你嘅电话就得啦。 打翻你嘅电话，总之我哋一定会联络翻你啦。今日所有嘅听众们咧， 可唔可以留低我个手提啊？因为 冇问题，一阵间我打电话俾你，一阵间我打电话俾你啊，连太。 系啦，我哋人手比较短缺啊。 系啦， 好啦，多谢你，拜 拜。 好，阿天，你都估唔到头先。 我估唔到啊，因为咧，我谂 IQ 博士，因为佢变身嘅时候 ，IQ 博士嗰种变身，佢只不过变靓仔啫。 佢变靓仔都有变头发，即系佢第一个 错啊！ 系咯系咯，好啦，我哋再听下个听众啦吓。Hello， 边个？ 梁小姐你好。 喂，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系啦，嗱，你而家咧就可以帮我哋咧，唔使紧张，玩下啫嘛，我哋。 系啦，你想拣桂花田定系曾志豪啊？ 拣曾志豪。 好啦，我呢个好容易嘅，真系你放心，好容易嘅啫。 好， 佢呢个超级英雄咧，佢就明明咧，佢嗰啲叫做能力咧系好强嘅，即系譬如话咧，刀枪不入啊，核子弹都唔会伤害到佢啊，呢啲就即系好轻松嘅。不过又咁。佢弱点嘅，佢咧就怕粒石头嘅， 怕粒石头 系咯，即系咧你攞核子弹咧佢都唔惊嘅，你攞高温火烧啊佢又唔怕嘅，但系如果你攞石头出嚟咧佢就会救命啊救命啊，佢就会即系哎呀输噶啦，冇晒力噶啦咁样。呢个超级英雄好出名啊，真系 怕石 大侠， 唔系年代久远，个个都识嘅。 好惊石头噶， 好惊石头噶，一见到就话顶唔顺啦。 系咪中国噶 ？No， 我俾你贴士，你系美国嘅，一定系。 一个字啊， 两个字。 男仔啊？ 男仔。 有冇贴士啊？ 有贴士，佢咧就佢咧唔做超级英雄嘅时候咧，佢系一个打工仔嚟嘅。 嗯， 佢打工仔， 即系 个 普通人嚟嘅啫。 系啊， 但佢惊石头。 佢咧系要变身嘅。 哦。 佢系要变身嘅。 个超级英雄都变， 唔系噶，有啲超级英雄佢 边个唔变身啊？咁， 不如问个最大贴士，佢系打工仔时佢翻咩工噶？ 哇，一讲就知噶咯。 嚟啊， 好啦，做记者嘅， 系咩？拍 石 仔嘅咩？ 拍石头啊？ 佢点解啊？ 系啊， 系咪三个字噶？ 两个字咯， 两个字啊？ 两个字。 做记者 噶， 头先你讲做记者，我谂起蜘蛛侠咯， 唔系嗰个咯， 系呢个， 唔系咯，呢个你唔记得，好啦，佢变身一定要去电话亭， 哦 ，Superman， 超人， 系 啦，恭喜晒梁小姐， 嗱，点解咧？你唔记得咗？因为佢最怕咧，即系佢哋有好多译音嘅，咩克利普顿啊，就有粒咧外星嗰粒黑气石啊，咁咧嗰粒石头咧系会令到佢全身冇晒能量，所以喺系啦，唔知超人第二集嘅时候咧，佢嗰啲外星同伴咧嚟到嘅时候咧，就揾到嗰粒咧绿绿地嗰粒石头咧，就会可以对付佢噶。 系 啊，咁而且佢未变身嘅时候咧，佢翻嗰份报馆咧就系做即系呢个小记者咁样。 系 啦，记得啦，而家系咪？ 系。 系啦， 恭喜晒梁小姐，我哋之后咧有同事联络翻你，寄翻礼物俾你啊！ 好，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你知唔知网上面咧讲超人嘅时候咧，仲会有个特征噶？如果用呢个仲难估啊！佢话咧，佢好迷信嘅呢、這个超级英雄，佢同系啊，佢将条 底裤 系啦，佢将条红底着出嚟嘅， 系咁呢个反而会容易一讲就估到啊！ 咁、我唔会讲底裤俾你听， 系咯。 好啦，再听下位朋友。 好 ，Hello， 你好，第三位咧系心仔啊，心仔你好， 心仔， 你好， 你好啊，心仔， 你系咪七岁啊，心仔？ 系啊， 系啊， 咁啱啦，桂花田姨姨好中意同你玩噶， 系啦，桂花田姨姨啊，问个问题问下心仔啦，咁， 唔好问咁深喎、 啊。哦，好啦，嗱呢、這个英雄人物咧，佢系三个字嘅， 三个字， 咁咧佢当中咧包含咧有颜色喺里边嘅、哦，佢个名，咁、 哦、 因为佢个主题颜色系嗰只色啦，咁样，系啦，咁咧佢咧当佢咧佢有好多兄弟嘅。当有事有喜事上嚟咧，佢哋咧就会不惜牺牲一切嘅，就会大家咧集埋一齐咧，咁就一齐去对抗啦。咁咧，但系咧，佢系一个铁汉柔情嚟嘅噃。 三个字， 三个字， 有颜色嘅。 系啦，佢原本咧，佢亦都唔系一个人嚟嘅。 我唔系一个人嚟， 佢系一个车。 哦。 嗯。 佢喺个车已经好容易啦。 系咪深圳嗰个年代个？ 而家都有嘅，因为而家做翻呢个电影噶啦，系啊系啊， 好多玩具都有嘅。 好 嘢，黄蜂侠啊，系咪？ 大黄蜂， 大黄蜂 ，OK 好，好啊好啊， 好靓，你有冇睇噶？ 冇啊， 冇啊， 但你有估到嘅， 系咯。 因为朋友俾我睇嘅， 我哋有睇到， 系啊，好叻啊，心仔，咁之后咧，我哋就联络翻你咧，寄翻礼物俾你啊。 咁呢套 Bumblebee 你知唔知系咩卡通嚟噶？ 唔知 变形金刚 Transformer 直接接接故事噶嘛？ 系啊， 嗰时会咁样噶，系啊，我哋嗰个年代嘅你唔知噶啦，好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心仔， 拜拜，好啦，我哋再呼吁电话啦，1872388，1872388啦，我哋咧稍后就会再接听你嘅电话，同我哋猜猜我是谁。我哋今次嘅主题超级英雄啊！然后对着镜子说，好多人还在等我。我想我是一个倔强又平凡的人，我要尽力的。正经历着那时候变得坚定，我记得好清楚，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名字，开始有人为我加油，像是一颗星星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像哭的心啊，幸好有一些人不需要我太多解释，只要求我几十年去换一点点成就。大人们总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一边听着听着一边长成大人了，我不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些什么，努力就好了，也就足够了。那时候变得坚定，我记得好清楚，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名字，挥着手。笑着笑着就想哭的心啊，幸好有一些人不需要我太多解释，只要求我几十年去换一点点成就，走过的那些日子我有了我的故事。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像哭的心。一颗星星嘅杨丞琳啊，作曲系老公仔李荣浩添啊， 你都恭喜晒佢啦！哇，秒杀啊，真系佢啊！呢个演唱会啊，小巨蛋嘅演唱会啊，嘣一声，所有飞就卖晒啦，廿年啦，原来佢出道咗， 哇！可爱可爱教主， 系啊， 到而家都系可爱教主， 可爱可爱嘅少妇添啊，仲成为恭喜晒！ 呢个系我哋电话旁边桂花田，可爱少妇啊嘛， 系讲我啊， 系啦，佢 想喊啊，而家 系啦 ，OK 啦，点好嘛？唔系杨丞琳即刻改名，我叫杨丞阳啊，丞阳丞阳，好啦，1873。我哋今日主题讲超级英雄嘅，电话旁边咧仲有朋友等紧啦。 Hello， 余小姐你好。 Hello， 余小姐 hello, 你好， 你好。 Hello， 你拣阿祖啊，豪仔定系桂花田嘅问题咧？ 阿祖啊， 好。 我呢个简单嘅入门版嚟嘅 ，OK， 佢好有钱嘅，唔知佢好有钱，佢嘅钱其实嚟自于佢嘅嗰啲祖宗啊，一代传一代都系好有钱嘅。佢、 哦、 住喺一个城市里边，呢、這个城市咧，我哋喺地图系揾唔到嘅、 哦。 但系呢一个佢嗰个影片又好啊，卡通又好啊，漫画都好啦，就成为咗一个我会话。最令大家相信呢个世界国度里面冇呢个城市，但你相信真系有呢个城市嘅地方嚟嘅。佢最中意嘅颜色，又好惊呢个颜色，变成咗最中意就系黑色。 嗯，呢、這个真系都易噶啦。 系，佢做架战车嘅。 冇错， 哇，系啦。佢本身好惊一样嘢噶，但嗰样嘢就变成咗佢成为咗呢个超级英雄嘅代号啦。 佢有个 tips 咧，就系佢系属于咧遮住个样睇唔清楚佢嘅面口嘅超级英雄嚟，佢系蒙面嘅，戴面罩嘅， 佢有面罩嘅。 出年又会有一套新嘅电影上画，啱啱出咗嗰个 trailer 试影嘅片段嘅。 佢咧 三个字， 仲要同。一种昆虫啊， 唔 系 啊，动 哺乳类啊，嗰样系咪哺乳类动物？ 這个呢样嘢本身就最惊嘅，但就成为咗佢呢一个超级英雄嘅代号嚟噶啦。 哺乳类动物， 唔系反而远咗咯，可能对于佢嚟讲系一啲迷茫。佢有个拍档嘅， 仲衰啊！你讲埋拍档唔掂噶啦。 佢拍档叫咩名咪知道系嘛？ 我试下试下咁样估啊，佢嘅拍档叫罗宾， 罗宾啊。 罗宾 蝙蝠侠 啊！ 蝙蝠侠，恭喜恭喜！ 你讲咩暴雨？我唔知 讲乜。因为本身佢系最惊咧，就系蝙蝠啊嘛。但系由惊蝙蝠变成咗蝙蝠，成为咗佢嘅代号。 可能呢 样 嘢都 蝙蝠 啊。可能罗宾系佢最 罗宾就好啦， 系咯。 总之估到就得啦。恭喜晒余小姐， 恭喜晒。OK，thank you， 好，拜拜。 好，下一位啦，继续啦。嚟马太你好， 系你好 ，Hello， 你好马太， 你 好啊， 你 想拣阿田定拣豪仔？好， 嗯，阿马太你有冇睇啲超级英雄片噶？ 好少， 好 少 啊！不如我出一个中国嘅俾你估好唔好啊？ 哎，好啊， 好 啊，好 唔好 啊？豪仔， 好啦，嗱，我估呢个中国超级英雄咧，你一定识嘅，你一定识嘅。首先呢我会界定佢系超级英雄嚟噶，因为佢都有警恶情奸，有帮人噶。佢咧嘅特异功能系咩呢？就系佢咧一喊咧就大件事噶啦、 啊， 一喊咧直情啊，哇！啲水啊飙晒出嚟咧，眼泪水咧， 佢浸满， 浸满成个地方，全部都系佢噶。 出咩？ 系啦，而且咧佢仲要咁样噶，佢仲有好多兄弟噶。 系啊， 佢每个 兄弟咯， 大亨十， 好耶！ 咁佢个兄弟，佢个成个兄弟呢个团队叫咩名啊？ 十兄弟、啊， 冇错，你啱唔啱得晒十兄弟个名啊？ 唔识啊！咩高 脚 七嗰啲 又系啦，高脚七啊，大力三啊，兜诶顺风耳、顺风耳、大口狗啊，铜头六啊， 阿哥系咩啊？第一嗰个系咩啊？ 第一嗰个系哎呀，我都考起喎，真系 咩千里眼嗰啲啊？ 好似系啊，千里眼。 我哋就谂尾 系啦，十兄弟，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算我哋中国的超级英雄嚟噶。佢最尾都有对付坏人噶，真系。 我知，我都睇过嘅。 系啊，多谢你啦，系啦，我就估到你识呢个多啲啦。 多谢马太 ，OK， 多谢马太， 拜拜， 拜拜， 真系好啊， 犀唔犀利先？ 系啊， 听到个电话好唔好啊？ 听到听众先， 有 Fion 响度啊 ，Hello Fion。 Hello， 你好。 你好啊 ，Fion。 系啦，你系计翻田噶啦， 你啊。 系啦系啦，诶 ，Fion 你好啊。 好啊，你好，大家好。 呢一个咧超级英雄人物咧，系经常性咧，你都会见到佢嘅，因为咧佢有真系好多副产品咧系一齐出现嘅。咁诶，你估啱嗰个系列噶啦，其实诶系嗰个系列噶啦。咁佢系其中嘅边个咧？ 都未估，佢点会估啱嗰个系列啫？阿 Fion 啊，你要生细声啲个收音机先啊 ，fit 得好紧要啊，唔该晒 Fion。 好。 系啊， 你 继续 讲阿田。 系啦，因为咧佢呢个 ，hello， 系关于啲咩啊？佢问你。 哦，系啦，嗱，佢咧又系嘅，佢嘅成副装束咧就主要系蓝红色嘅，咁跟住咧佢有系笠住个头，有眼罩嘅，咁啊好多人咧都好中意佢噶。 嗯，你最尾呢个 tips 真系明显啦。 咩啊？佢有眼罩嘅。 有边一个超级英雄冇人中意噶？我想问下。 所以你最尾呢个贴士真系好明显啦。 男定女嚟嘅？ 男嘅。 而演佢嘅男演员系超级劲靓仔嘅。 你信我啦，佢系唔会知噶。 OK， 咁啊， 佢系戴眼罩， 少做得荷里活明星，担得起一个超级英雄嘅角色，佢系唔靓仔噶咯。其实 系啊，唔系佢 叫人啊， 唔系 蓝白嘅 白系啊。 啊，唔系嗱，佢揸住嗰个武器有红色、蓝色同白色嘅。 嗰个武器系咪一个盾牌嚟噶？ 系啦， 系呢个嚟噶，好大只噶那个男人， 个个都大只，除咗 唔系啊，佢真系唔系个个大只噶， 都好多都大嘅， 系 你 好大只噶， 大只嘅， 系咪属于武打噶？ 系 武打噶。 系啦，佢咧嗱，佢个面罩啦，咁啊，即系佢笠住只眼嘅啫。佢个啊嗰个诶嗰顶帽个连埋嘅眼罩咧，佢中间个 A 字嘅，嗱好出位啦呢、這个。 佢个武器咧系一个盾牌。 系啦，中间有粒星嘅。 系啦。 如果你有睇 红 A 咩话？ 红 A 啊，佢话啱啊，我哋以前有红 A 呢个产品噶，不过佢就唔系呢样嘢嚟嘅。 我哋会叫佢做 Captain 嘅，英文 Captain。 不如我哋俾三个答案你估好唔好啊？ 你嚟啊，豪仔， 好嘛？分别有咧呢一个 英国队长啦， 系啦， 美国队长啦，同埋德国队长。 美国队 啊，好嘢，恭喜晒 Beyond 就系美国队长啊，真系 系啦 ，Captain America， 系啦。呢、这个就系咧美国队长啊！呢、这个都算系呢几年好多电影啊，即系新兴嘅一个大家好喜欢喺香港里面知名度越嚟越高嘅超级英雄啊！ 系啊，如果我问你咧，边个超级英雄额头有粒星嘅？ 额头有粒星， 我知佢最开封府嘅系咪？ 系 嗰粒系月亮嚟噶， 讲啫。有粒星嗰个系咪美少女战士？咪有粒星啊？ 咩啊？嗰阵时呢个神奇女侠咪系咯？ 神奇女侠 啊，系啊系啊系啊， 神奇女侠啊嘛， 我即刻谂你话额头有粒星，我唔系谂个 headband 有，我系直情谂佢支住个额头，所以我即刻谂包青天个月亮嚟嘅， 系啊，唔系噶真系，仲埋有一个咧，我用呢个方法同你玩啦， 嚟啊， 边一个超级英雄咧？如果佢冇嘢捞咧， 我哋多谢咗 Fion 先啊， 多谢 Fion，thank you，Fion，thank you。 咁边个超级英雄咧？如果冇嘢捞嘅话咧，佢系可以去转行咧做洗衣店嘅员工咧， 因为佢洗嘢好叻嘅， 佢仲可以帮手烫衫添。 做家务嘅喎， 主力系做烫衫嘅。 诶，会唔会系有啲佢有好多只手噶？ 食字，食字， 衫， 冇错， 系 烫衫。 喂，阿田呢啲你个饭嚟嘅， 英文食字， 英文食字， 要系你 嘅饭啦。 英文食字，佢冇嘢 ，I Q 题， 佢冇嘢捞就要去做烫衫噶啦。 Iron Man， 啱错 ，OK， 好吃力， 系咯， 系咯，仲有另一个嘅， 试下试下， 就系个超级英雄咧，如果佢冇嘢捞嘅话咧，佢就应该去做嗰啲猪肉佬，佢因为咧佢本身咧就有嗰、那个装备咧，就切肉咧就好方便嘅， 切肉。嘅 系啦， 狼人 系啦，冇错。 因为我点解会谂起狼人，系因为我有谂过出狼人俾我哋嘅听众。 系啊系啊，冇错啊。咁仲有边一个咧？最啱就系做呢一个铁匠啊。 有个攞住 hammer 噶嘛，系咪？ 系咯。 嗰个系边个啊？ 嗰个边个？ 雷神。 雷神。 系啦，冇错啦，可以做雷神嘅咁样，系咪好好啊？呢几个。 呢个 OK， 呢几个 OK。 系啊系啊。 因为连我呢啲答唔到 IQ 题嘅都答到，我就会觉得好 OK。 系啊，咁啊，佢有好多人咧都咁边个最啱做呢一个外卖速递啊？ 靠你啦，咁阿田，嗱，我都一定唔系蜘蛛侠，因为揈得太紧要会揈死晒咯。 系咯，蜘蛛侠都可以，佢揈嚟揈去就到噶啦。 但佢揈嚟揈去会揈死晒。 但要再快过佢，佢呢个 闪电侠， 闪电侠，中外卖速递。 原来我都识几多超级英雄。 系啊，咁我哋鼠患为祸咧，揾边个超级英雄帮手系最好嘅？ 一定系嗰个 边个？ 鼠王芬，你够胆话佢唔系超级英雄？ 佢冇佢冇超能力啊嘛？ 佢有噶， 佢有议政嘅能力啫嘛，佢冇超能力。 我讲我隔篱街嗰个阿芬姐啊， 边个？ 专系捉老鼠啊！ 快啲，快啲，快啲！ 一定系米妮啦， 唔系超级英雄 ，DC 嗰边嘅系列嚟噶。 捉老鼠啊！你都开估啦，冇时间。 猫女啊 ，Catwoman 呀，咁佢咪捉老鼠咯？ 好耐冇见阿猫女啊！ 系啊，呢个其实我都好性感，好想揾佢。 你嗰套蝙蝠侠好似有佢出。 系啊，好啦，好，仲要预告啊！听日咧我会放假一天， 所以我同阿田听日会撑台脚啊，约定你哋听日风骚快活人再见。 好啦，拜拜。